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十分，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何巨业。何巨业你好。 陆宇光你好。 何巨业啊，咁早前咧，政府就提交咗呢个嘅完善地区治理嘅建议方案啦。咁其实好大程度上咧，都系区议会嘅改革方案嚟噶。咁当中咧，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新闻啦。咁就系讲到话咧，区议会嘅组成咧会有改变啦。咁就重新引入翻委任嘅界别嘅议席啦，同埋咧一啲系从呢个三会所选出嚟嘅一个界别啦。咁以及咧，区议会嘅职能咧都有改变，更加咧要充即系体现到。体现到呢个嘅行政主导嘅原则，包括咧就系地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咧就将会做区议会主席等等啦。咁啊，何巨业话喺社会上都引起好多讨论噃。 系啊，其实大家谂紧以往嘅感觉咧，区议会好似另一个我哋叫做微型嘅立法会咁嘅感觉，因为好多系直选嘅议席喺度啦。咁啊，亦都系好多有阵时听佢哋讲嘢讲到好阔噶，讲到成个香港嘅全范围嘅嘢都有。咁所以其实咧，咁嘅近年嘅一啲嘅區議會嘅狀態，而家同政府所倡議緊嘅變化，有一個數字叫442，係咁其實有約打波添，咁樣咁其實一種變化 比例嚟嘅， 係啦一個比例，咁係咪真係意味咗個構成變咗之後，佢哋嘅角色又變咗咧？或者個行事嘅模式又變咗啦。 頭先解釋翻，頭先講442咧，就係講緊嗰個區議會嚟緊個議席嘅比例啊。咁講緊咧就係四成咧，就大概四成啦，就會係一啲委任嘅議席。仲有大概四成咧，就會由三會，即係講緊地區嘅分區委員會啦、撲滅罪行委員會啦，同埋防火委員會咧所選出嚟嘅議員啦，咁就佔大約四成。另外仲有兩成咧，就係以前嘅一啲方法啦，就係、是、一啲地方選區所選出嚟嘅。议员啦，咁啊，外界咧都将唔少嘅焦点咧就摆喺所谓直选议席，减至到得翻两成呢个嘅状态，咁、应该点样理解咧？嗱，今日咧系研究咗公共行政多年嘅学者啦，咁亦都系咧曾经做过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同埋香港教育大学校长嘅张炳麟教授咧，就喺报章嗰度咧就发表咗一篇文章啊，就提到咧，其实以往咁多年咧呢个区议会嘅状态可以被形容为一个。模糊政治啊，咁一間我哋都討論多少少啦。咁、而咧就過去一段時間咧，都係咧係被視為咧一個地區利益平衡嘅潤滑劑啦，基層嘅參政平台啦等等。咁嚟緊呢個嘅方案啊，究竟可以點樣去到回應翻呢啲嘅社會嘅期望咧嚇？咁所以何巨業啊，今日我哋好開心咧都。直播室咧就请嚟咗张炳良教授咧，就亲身嚟到咧就同我哋嘅倾下咧，佢对于区议会嘅一啲睇法啦吓。 好啊， 张炳良教授你好， 张炳良教授你好， 不如请你解释下啦，点解会形容以往嘅区议会嘅制度系一个模糊政治咧？ 嗱，模糊政治就唔系乜嘢特别嘅学理，即、就、系、是、我即系用呢个角度咧去睇翻区议会过去几十年嗰个演变啊，由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区议会的定位咧，都只系咨询嘅啫。啊，呢个喺1982年啊，当时嘅港英政府提出嚟。咁其实之前咧都有啲试验性质嘅地区组织嘅。咁提出系一个咨询性嘅组织，就主要就影响地区嘅民生嘅议题，系向政府反映意见。咁啊，如果系咨询组织咧，按照过去港英政府嘅惯例咧，就无需有民选嘅。甚至我哋以前，譬如城規會都有好多實際嘅權力噶，房委會都有噶，但都冇民選嘅委員啊。咁所以由一開始一個表面上好似係不甚政治嘅組織，就用一個非常政治嘅手段，用選舉嘅手段，直接嘅民選。初頭雖然係少數啦，但慢慢民選議員就佔成多數。咁佢產生嘅區議會咧， 唔多唔少，一定係引起好多嘅所謂市民嘅期望啦。對選出嚟嘅議員，議員本身都對自己有要求嘅。咁但係咧，當佢覺得我只係做諮詢嘅，其實冇實權咧，咁都好啦，唔等於佢因此就唔去行使佢認為佢作為民意代表嗰種角色。所以我哋好多時發覺就區議會所討論嘅嘢啊，或者佢所作嘅一啲嘅表現咧，好多時啊唔係純粹一個諮詢嘅委員嗰種性質嚇。咁所以但係呢種嘅可以大體上講係模糊嘅政治咧，亦都好似各方面都接納咗嘅。當然，港英提出嘅時候，佢有佢嘅議程啦。但係不同嘅參與區議會選舉嘅人士或者黨派咧，咁佢又樂於用區議會作為一個平台，去推動即係佢嘅政治嘅一啲影響力啊，或者區議會佢係有啲資源佢係用到嘅。後來呢啲資源係越嚟越多，議員有津貼，可以開辦辦事處，政府有資助啊等等嚇，即係好似一個。立法會小型咁樣。 咁教授覺得咧，即過往咁多年咧，即區議會嗰個民選嘅成分一路一路咁加重，直至到咧即係現屆嘅區議會都好啦，即絕大部分嘅議席都係民選選出嚟嘅。咁作為即其實區議會喺基本法嚟講都係一個非政權性嘅一個區域組織。呢、這、一個民選過往一路增加嘅做法，係咪好似政府官員所講，一直都行錯路，係變咗政治化嘅根源咧？ 如果是说他行错路呢，那么他基本法都出了问题。因为基本法是当时他所指的非政权性的组织呢，而特别是讲明他要负责什么工作，譬如说接受政府的咨询啊，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供一些文化康乐啊，环境卫生的服务呢，他是有所指的嘛。他是指当时，如果后者是指当时两个市政局，前者就指一般区议会。咁所以立法國家喺訂立基本法嘅時候咧，好清楚所謂地區性非政權組織係乜嘢東西嚇。咁當然啦，好似我篇文章都提到，個外殼係一樣嘅，不過內涵內質都有演變。咁但係呢個演變咧，又唔係話純粹咧，淨係話參與區議會嘅議員啊、政黨去所謂推波助瀾。而實際上，政府都係初期係當時歷屆政府都係肯定咗區議會佢有一定嘅角色嘅嚇。咁當然呢個角色咧，任何時期都係強調係諮詢性嘅。 係， 所以嚴格嚟講咧，係行政主導嘅意思就係政府就議題去諮詢區議會，但慢慢亦都係讓區議會咧主動去提議題，唔係咁被動啦。 係， 譬如我舉個例子，區議會係冇財政權嘅，區議會但係區議會。過去建議做啲咩嘢，或者佢核下嘅委員會建議做咩嘢咧？慣例咧就係話，民政專員佢係控制嗰個款項，但佢會聽佢嘅意見啊。咁係咪俾區議會可以動用嘅，即係影響嚟到使用嘅款項係多咗咁？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好簡化地咧，一刀切式就話咧，啊，過去行錯一路，或者咧，其實區議會已經變成咗唔係諮詢嘅。又或者佢係仍然係諮詢咧，依、這個都係唔係捉到個核心？核心就係咧，其實都係一向都係模模糊糊，佢有政治作用，但係都唔係一個即係有權力嘅機構。 咁頭先啊張教授講啦，佢當其時咧就模模糊糊地行緊有啲政治作用，咁似乎就係有當其時啲官員有某程度一啲默許與推波助瀾啦。咁其實背後梗係有啲意義㗎，即係。真係有咩意義呢？其實我相信總會發現到係有價值先去推呢件事咁發生。咁推咗之後，係咪亦都係對區議會嘅運作曾經係有個好處？有冇啲好嘅嘢而家值得要盡量保留呢？ 如果講回歸之前咧，港英年代咧，因為佢推出區議會，咁佢目的就希望咧係一方面佢唔係放權， 係， 但係佢都起到政治效果，俾地區上嘅市民感覺到。啊！佢有機會參政喎， 係 啊，雖然權力係冇乜嘅， 係 啊，除非政府凡係區議會建議嘅都聽，咁啊有啲影響力啦嚇。咁同埋咧，喺八十年代，特別係中英談判完成之後啊，當時嘅港英政府推動代議政制咧， 特別係將區議會擺喺所謂三層架構，代議政制三層架構裏面嘅基層啊嘛。係。咁變咗喺社會上或者參與區議會或者其他嘅政制方面工作嘅人士都會覺得，咦？區議會就同香港個政制嘅開放啊、民主化係有關嘅咯喎。係。咁所以可能區議會個層咧就要開放多啲啊。咁後尾咧第二、第三層咧應該都越嚟越開放咁樣。咁即係喺之前咧，係有咁樣嘅一個政治角色嘅。好啦，回歸之後，基本法保留咗呢啲咁嘅區域組織。咁中央我自己睇咧，一直以嚟佢又冇話佢唔重視區域。以前有啲中央要聽取地方意見，佢都會問啲區議員。有啲區議員佢都無論建制好，泛民都後期。佢唔係淨係停留喺地區工作，有啲佢後來去選立法會啊，或者被政府委任去一啲不同嘅諮詢架構都有嚇。所以從人才培養咧，佢有培養嘅人才， 冇錯。 所以我唔敢講話所有都係人才，但係即係係有佢嘅起到嘅作用嘅。啊，建制派過去都係肯定區議會依方面嘅嗰個作用。 咁所以呢，即係过去都有好多政党啦，咁其实有唔少嘅成员都係头先你讲到三层嘅政治架构啦，咁虽然而家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就冇咗，咁但呢仍然都有唔少嘅政党成员呢係从区议会选起，就一直呢就选到立法会，咁而家呢亦都係一啲嘅政党里面嘅一啲骨干嘅人物啦，咁而家即係政府一个咁样嘅改革嘅方案啦，咁佢哋呢就係会係循地区直选进入区议会嘅途径啊，机会又会少咗，议席少咗啦。咁会唔会话都可能对于即系培养政治人才啊，或者系政党喺呢个地区工作服务上面去到分担嘅资源啊，去嘅力气啊，可能都会减少咗咧？ 呢个我觉得要实事求是咁去睇。如果从一个政党佢要培养人才咧，当然区议会，特别系如果当選舉係好重要嘅渠道咧，咁區議會選舉就重要啦。 係啊， 咁而家目前由於嗰個選舉制度調整咗啦嚇，咁所以變咗咧，培養政治人才未必一定淨係靠選舉呢條路。其他嘅就算委任都可以話揾啲有人才、有能力嘅人嚇，或者其他嘅地區組織。咁所以人才培訓咧係多渠道咧都係沒有問題嘅，我覺得。所以我篇文章都提到，即係話如果一個地區嘅諮詢組織咧。如果是一个不同方式产生的一个混合的制度呢，亦都未尝不可。但是呢就最重要呢，其实我觉得那个改制呢，如果从香港的大局去睇呢，主要就是2019年出了事嘛。即是那个动乱。 是大家咁理解。 区议会的选举出了问题、一面倒地是一些很偏激啊咁样的一些人士啊等等。中央出了起了很多的戒心。但是关键呢就唔係一定話咧，區議會佢作為一個諮詢組織，佢本身有佢個佢個價值，又或者咧佢一種模糊政治係冇咗價值，係模糊政治有價值嘅，即係佢都係會同你疏導地區上嘅一啲可能民怨又好、矛盾又好，擺平一啲地方上嘅利益嘅好多方面，或者真係有時表達到意見，意見未必政府一定好想聽都好，但佢有即係政府希望要知道。意見喺邊度？ 冇錯。 咁但係咧，就其實最核心問題咧，我認為係兩個啫。一就係話中央認為過去嗰種選舉產生唔到愛國者，或者啲佢認為係即係搞亂嘅人入咗去咁。咁而家要愛國者治港啦，點能夠確保選出嚟嘅人係合乎呢個原則？咁同埋咧，就可能覺得。淨係選舉會唔會都會造成好民粹啊？ 係 咁加一啲唔係選舉產生嘅，同樣係人才，因為有啲人才專業又好，其他都好咧，佢未必中意選舉嘅。咁如果你淨係主要靠選舉咧，佢入唔到個體制。 佢想強化個服務功能係咪咧？ 都有啦，服務啊咁樣。但係咧，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如果你話混合制啊，或者係要好貫徹，即係喺個資格方面要好清楚咧。咁呢個未嘗唔可以考慮嘅，但係我覺得喺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冇需要過分去低貶咗區議會佢 有嘅作用。 但對於即係一般嘅市民嚟講咧，過去區議會絕大部分都係從民選所產生咧，咁而且個選區係都係相對細啦。咁其實最一個最直接嘅效果就係咧，市民當佢遇到一啲嘅問題嘅時候，或者有啲嘅議題想發表意見啊，揾尋求服務嘅時候咧，佢好容易咧就接觸到佢當區嘅區議員啦。咁而而家咧就係當佢個選區擴大咗啦，民選議席減少咗啦，亦都系有好一啲嘅部分系一啲委任嘅议员嘅时候咧，市民如果真系有遇上一啲嘢要求助啊，佢未必识得咧去揾相关嘅区议员去帮佢哋嘅。咁头先你都讲到话咧，即系以往系都有一个模糊政治嘅一个格局啦，变咗咧就都有一个民意仿佛系民意代表嘅成分咧，就喺区议会入边啦。咁其实其中一个都好直接嘅效果咧，就系民意啊，同埋同呢区议会同市民嘅关系咧系紧密嘅。咁但系而家咁样嘅改革方案，会唔会令到呢个关系会系疏离咗咧？市民要求助难咗咧？ 我谂如果按照而家个建议咧，当然直选嘅议员会少咗。 嗯， 但系刚才阿宇光你讲咧系对嘅。如果睇翻过去个经验都系咁样，当有相当嘅委任议员，同埋亦都有唔少嘅直选议员嘅年代咧，其实地区上嘅一般市民咧，佢比较认嘅咧。就選出嚟嘅，因為佢選過嘛，咩派都好，所以佢會好自然地有咩事情就揾嗰啲議員先。咁同埋呢都視乎咧委任議員有冇咁多時間咧去服務社區。因為直選議員咧，佢睇住選票，佢一定要做好社區工作。咁有啲委任議員，如果佢有設立辦事處嘅，有收個案嘅，咁可能選民都會比較認識。但如果唔係咧，就認識會少啲噶啦。咁所以如果睇翻過去嘅歷史咧，就其實委任議員。为区内民众所认识嘅相对嘅程度，的确系唔及啲直选议员嘅。好啦，而家将来如果系多渠道产生，咁当然要视乎咧不同渠道产生嘅议员，佢点样去操作，能唔能够加强同一般民众嗰种关系？嗱，直选议员咧，由于系直选，所以佢从一个存在嘅需要咧，佢一定会做好呢方面嘅。咁但系将来如果少咗数目直选议员咧，即系选区大咗咧。对直选议员个压力都系大嘅。 曾教授，你估计咧，譬如政府喺委任嘅过程里边，都会唔会加啲要求，要啲委任嘅议员都要做啲地区工作，有办事处，咁而作为佢又见到特首讲啲 KPI， 咁会唔会系有啲咁嘅要求喺度，而强化翻呢个地区服务功能，而慢慢转化公众对区议会嗰个嘅印象咧？ 我觉得系有可能嘅，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委任議員佢基本上同社區冇乜接觸，亦都唔行動啊，唔處理個案咧，好自然地咧，民選直選嘅議員咧，一定係繼續加強佢嗰種民意代表個角色嘅。 張教授，咁雖然咧就區議會而家政府就係話咧要回歸做一個嘅非政權性嘅一個區域諮詢組織啦，咁但你都文章度講到啦，咁如果話中央同埋特區政府都仍然在意區議會作為一個基層參政平台咧，呢、這個非政權性嘅組織咧應都可以賦予一啲嘅地區管理職能啊，咁令到區議員咧係能夠承擔為民做事嘅重任，受居民嘅問責。你覺得有啲乜嘢嘅地區管理職能可以俾翻區議會呢？ 如果我哋揸住基本法第97条啦，咁裏邊有講到一啲文化康樂啊、環境衞生方面嘅一啲管理甚至服務啦，都可以由非政權性嘅區域組織去做。咁所以呢個冇違反基本法嘅。 係。 咁視乎佢喺操作上點樣做，一方面咧就區議員佢真係發揮到功能嘅。亦都唔等於話政府。佢推卸責任，政府繼續係一個主要嘅角色，咁同埋咧係透過同區議員嘅合作咧，將個地區工作搞得更好。從嗰、那個唔係淨係單靠政府去監察議員嘅做得好勤唔勤力唔係淨係政府問責啲議員，而係同時咧就係地區居民都會睇住啲議員做得好唔好咁。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一個非政權性嘅組織，佢繼續喺無論諮詢又好，或者某啲地區嘅管理事務方面發揮作用咧，呢個本身係完全符合基本法嘅。 而家就政府话要回归一个行政主导嘅区议会啦，咁所以都系让咧就系各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咧就系担任各区区议会嘅主席啦，咁亦都赋予咧呢位嘅民政专员咧有多项嘅职能啦，咁就包括咧系促使区议会咧去到支持啦，同埋宣传政府嘅政策啊，亦都咧系新增咗一个理职监察嘅机制啦，就头先都讲到，如果系一啲嘅区议员咧系喺行为上面系有一啲嘅唔合乎期望或者是不合乎或者一些负面清单上面的行为他犯上了呢，咁係有機會咧，係受到調查甚至係處罰嘅。咁有啲人都去到問到啦，咁其實區議員嗰個角色仲會係點樣樣咧？嚇，咁誒會唔會成為咗一個呢個民政事務專員嘅一個下屬咁樣嘅角色咧？咁就都令到咧就係、是、譬如係有意從政加入區議會嘅人士咧，可能都會覺得係有啲困惑嘅。教授點樣睇呢個議題咧？嗱，我哋就嚟聽呢個五點半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前，請你去到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個新嘅一个区议会改革方案的架构一下，转头再倾。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青路下就发生交通意外，一架九巴42A 巴士同一架小巴相撞，至少13人受伤，伤者全部清醒，多架救护车奉召到场。事发在近货柜码头落桥位置，警方下午4点几接报，伤者涉及7男6女。教育局早前表示，下学年有5间小学在小一统一派位获派零班，其中一间是黄大仙的孔教学院大成小学。校方下午发新闻稿回应说，对教育局今次决定感到诧异和惊讶，理解在适龄儿童人口不断下降的情况之下，教育局调整政策无可厚非，但是局方只是看数字，忽略各校的努力和付出，执行方式实有待商榷。校方说已经向教育局申请来年营办私家班，并且计划与有心人士和机构合作，在3年内转型为非牟利私立学校。校方又说今年已经在自行阶段报读该校小一，以及于来年9月自行阶段报读的学生，可以在学校成功转型私立学校之后，享有6年学费减免。在北京，外交部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志人类社会携手抗击病毒取得重要胜利。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党和政府在抗疫过程之中秉持科学精准原则，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单止最大程度保护本国人民生命安全，亦都成为向全球提供抗疫物资的大后方，和国际抗疫合作的中坚力量。他又说，中方率先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支持疫苗研发知识产权豁免，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生产，对外派遣医疗专家组，并且与世卫联合开展全球溯源合作，将会继续与包括世卫在内的国际社会一同为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贡献力量。印度南部克拉拉邦发生船难，最少22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晚，一艘载住大约50人的双层船只在默勒布勒姆地区翻侧，很多乘客被困船内，现场光线不足，阻碍救援工作。当地传媒报道，事发时船只超载一倍，经营者并没有船隻可以在晚上進入有關水域的許可，當局仍在核實船上的人數和事故原因。傷亡人士包括趁著假期到當地旅遊的苦遇。隨著搜救行動今日繼續，當局憂慮死亡人數可能上升，船隻已經從布滿泥濘的水域之中拉出。總理莫迪表示哀悼，慰問傷者和死者家屬。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葵青路去葵兴方向，近住葵景路而家有宗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另外，青沙管制区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喺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大家都可以留意现场嘅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已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报交隧道费，咁大家尽快申请啦。好，之后再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去到星河名居。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香港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了环保，环保署提醒市民和餐厅，无论外卖定堂食，不再用即弃胶刀叉匙，外卖要自备容器，还要打包买食剩的食物，记住吃东西走数啊。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这个时候我们不进则退，你不向前，对手就会标前， 大家斗到你死我活，佢就要打赢对方做行业龙头咯。你唔向前，对方就会标前，对方一标前就会抢咗你市场占有率，直接踩死你。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咧，今日喺直播室度請嚟一位嘉賓啊，咁就係研究公共行政多年啦，曾經做過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同埋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嘅張炳良教授啊，張教授你好， 你好， 係 張教授。 咁啊，頭先我哋新聞之前咧就討論緊咧關於政府提出嘅區議會改革方案啦，咁當中咧就係、是政府話咧就係為咗要體現呢個行政主導嘅原則咧，嚟緊嗰個方案底下咧呢、這個嘅區議會嘅主席將會由民政事务专员去到担任啦，兼且咧有多个嘅职能啦，咁包括系可以促使区议会去到支持同埋宣传政府嘅政策啦，亦都咧系新加设咗一个嘅理职嘅监察机制，去到监察啲表现咧就系唔未达理想嘅一啲区议员啦。咁有啲人咧就讲笑半讲笑形容啦，啊嚟紧区议员好似一个下属咁样啊，一个雇佣关系咁样啊。张教授，你觉得系点样咧？ 我覺得唔應該用僱傭關係咁去睇啦，因為就算而家政府幾百個諮詢委員會都好嚇，法定組織，咁啲成員都係政府委任，咁政府佢有啲可能會接受公帑，一啲嘅居馬費又好，其他都好，但係嚴格嚟講咧，政府都唔會視佢哋係僱員嘅。 但係反而應該有一種即係相當尊重，即係要希望佢哋能夠貢獻社會啊，出謀獻計咁樣嚇。當然議員裏邊或者委員咧，或者個表現有參差，咁政府對佢哋有要求，依個我覺得可以理解。我認為咧，就任何嘅組織，包括一啲諮詢委員會啊，或者區議會都好，咁如果佢有啲嘅所謂守則，咁守則裏邊咧係俾人睇到佢對議員嘅嗰個期望。行為方面嘅可能一啲行為唔鼓勵啊，或者搗亂啊，即係會議都有會議規則啦嚇。咁如果從咁樣角度咧，有啲嘅比較清晰啲嘅指引咧，這個無可厚非嘅。但係我覺得就唔應該係過分咧，係懷疑即係議員嘅佢嗰個所謂做事嘅嗰個態度。點解我咁講咧？如果是由政府委任的，咁有啲你認為唔稱職就唔應該委任佢啦。咁嗰個係最根本解決問題嘅。如果係民選嘅，咁當然喺個新嘅政治環境裏面咧，其實市民選民都會知道咧，應該要唔應該選一啲好偏激嘅人啦，即係點樣能夠令到選出嚟嘅議員咧都能夠做好事啊？咁所以應該係透過呢啲咁嘅方式。依、這個咁嘅一個新嘅環境嘅氛圍咧，去令到出嚟嘅局咧，嗱既係有多元，但都唔會出現咧好多嘅亂象嚇，應該係咁樣去睇嚇。至於話民政專員去做區議會主席咧，依、這個喺八十年代初嘅時候，港英推出區議會咧，當時最初都係由當時嘅民政專員做主席嘅。咁佢做主席有官方嘅主席。令到即係依個諮詢架構係政府嘅諮詢架構，政府係行政主導，加強咗依個特色咧。咁我覺得亦都無可厚非嘅，純粹從嗰、那個設計角度。不過我哋要明白咧，今時今日個地區嘅事情咧，其實比八十年代咧係複雜好多啦。咁所以對區議會嘅工作或者邊個做區議會主席啊，同埋區議會主席佢要打交道噶嘛。佢亦都要落區嘅， 係啊係啊， 咁所以對個專員嘅要求會好高，因為專員一方面佢要好多管理上嘅嘢， 冇錯， 同時佢做咗好多地區政治工作聯繫啊、打交道啊咁樣，咁所以對專員嘅要求好高嚇，咁所以點去揾合適嘅人咧？依、這個都會係一個挑戰嚟 嘅。絕對係。我諗啊，揾咗專員之後，佢都要揾埋嗰啲區議員咧。其實要盡量鼓勵佢有貢獻嘅一啲嘅建議啦。除咗參與工作，一定有主導嘅貢獻，咁你先至再委任都好，你都有個理據再委任佢啊嘛。係啊。 嗱，有關於區議會改革方案咧，咁我哋傾到呢度先啦。因為張炳良教授咧，咁啊最近嘅文章除咗寫區議會嘅改革之外咧，亦都提到咧有公共財政嘅問題。其实呢就立法会刚刚就通过了呢就是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啦。咁呢其实就睇返呢就是今次嗰个嘅公共财政嘅状况呢。今年嘅赤字呢就1200多亿啦。咁其实呢都比原先嗰个赤字预算呢是多咗成600多亿嘅。咁当然呢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啦，令到一啲嘅政府收入系减少咗啦。咁但呢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呢喺会上面都提到话呢，佢认为呢政府嘅公共財政咧，仍然係非常穩健啊！咁都講到話咧，係嚟緊咧就相信咧，因為冇咁多嘅防疫嘅開支啊，嗰、那個開支嘅比例可能會少咗啦。咁同埋咧就係隨住嗰個嘅經濟復甦啦，咁當然嗰個政府收入又會好翻啦。同埋咧，政府亦都可以靠發債咧去到處理一啲嘅財政嘅問題啦等等。咁啊，張炳良教授咧就喺上個月初咧都寫過一篇嘅文章啦。咁其實都講到話啊，而家有冇一個公共財政危機喺度咧？而家咁樣嘅財政結構，其實係咪一個健康嘅結構咧？嚇，咁啊，不如都請張教授講下你篇文章你點樣睇咧？其實係 我篇文章個題目咧就係潛藏的危機嚇，公共財政危機。咁我只係因應翻當時社會上開始關心。咁究竟有咁多嘅赤字啊？我哋個儲備又少咗，咁究竟可唔可以持續落去咧？咁當時都立法會都有啲議員有咁嘅憂慮啊，咁所以嗰時我嘗試去做一個分析一個回應。咁而我提出個問題咧，就話依個潛藏嘅危機其實唔係始於今天嘅，即係過去十幾年都有，因為結構上咧，其實如果你睇翻香港嘅財政結構咧，我哋税收唔多，我哋低税制，咁我哋。 政府支出都相當多，服務啊、福利啊、教育啊、基建各方面。咁點解過去長期都好似冇乜問題咧？主要就靠一啲譬如話經濟好嘅時候，我哋税收會多咗啦、企業税又好，或者嗰個入息税啊咁。咁另外賣地啊，其他嘅一啲收費各樣嘢可能會多咗嚇。地其實都好重要的一個資源嘅來源。咁但係一去到有經濟大危機咧，其實我哋嗰、那個即係結構性嘅所謂財赤嘅底就露出嚟㗎啦。譬如喺1998、1999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咁我哋即時當時就面對一個結構性財政問題，財赤嘅問題。同樣咧，去到2008年嘅時候都憂慮嘅，會唔會因為全球金融風暴會有衝擊啊？咁最近呢幾年，由於個疫情啊，由於香港好多其他嘅變化，亦都睇到我哋嗰個收支之間出咗好多壓力個平衡方面。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結構性嚟講，的確我哋存在一個財赤嘅一個結構問題。咁呢個喺2015年度啦，當CY 任內當時曾俊華做司長、財政司司長嘅時候，都做過一個嘅研究。咁但係長期點睇咧？係咪一定呢個結構性危機嘅赤字咧，係不能解決不可咧？每一次我哋要解決咗危機嘅時候咧，都避唔開咧，就話我哋又唔想加税。 係。 咁有啲人話唔加税就擴闊稅基啦，曾經提過一個類似銷售税咁嘅概念，但係社會上又好似唔係好接受到咁。咁但係以前好似冇好闊嘅稅基，或者稅率唔係好高，但好似我哋又搞掂喎咁。咁主要因為地啊、經濟好景啊等等各方面收入都會多咗嘅。咁所以個關鍵就話我哋香港下去係唔係個經濟繼續？是会好过去咁样嘅速度去发展，呢个系关键。就算我哋基建投资都系，唔系净系使钱嘅，仍有回报嘅。咁未来嘅经济前景咧，我觉得目前唔系好明朗，主要就因有两个因素，一就系国际嘅经济大环境，都好多负面因素，特别系乌克兰嘅战争啦，或者由于疫情影响。好多內需未能夠咁快翻返去疫情之前，就算內地都仍然係內需方面覺得未係好似所期望咁高咁強嘅。咁呢個當然係時間問題，如果長遠落去，慢慢會恢復翻，都應該有機會。但係咧，另一個因素，呢個就係我哋好難掌握啦。就是、香港由於過去幾年，特別係2019年個動亂之後。對香港整體嘅政治啊、國際上嗰個觀感啊，好多方面咧，嗰度嘅影響，因為我哋睇到咧人才外流，有啲外資他遷嚇，咁呢啲因素究竟係短暫咧，抑或係有長期嘅衝擊咧？如果有長期衝擊嘅時候咧，咁的確對香港嚟講，我哋就唔可以假設話咧一切嘢好簡單地。就即走翻去幾年前， 冇錯。 咁我哋要有所應對，去處理啲問題。 係，都睇到其實就早前都睇到納稅人嗰啲數字啦。其實過去嗰三年咧，納稅人喺香港嘅納稅人咧，係講緊減少咗超過300,000。咁呢啲人士咧就係交嘅薪俸税都係其中一個好穩定嘅一個税收收入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當然啦，即係政府而家都積極咁去到搶人才啦，調整嗰個人口政策啦。咁但係係咪即係好短期內可以補充到呢啲流失咗嘅一啲納稅人咧？咁而另外就係頭先都講到啦，以往都係因為即係香港賴以成功，都成日都話係一個簡單嘅税制啦嚇，吸引到好多嘅資金啊喺香港嗰度去到做做生意啊咁樣，咁所以咧都係需要咧係好多，譬如頭先講賣地收入啊，去到支撐嗰個嘅政府收入啊。咁但係咧就而家即係當然啦，疫情期間咧嗰個地產嗰個嘅收入咧係的確係有所打擊嘅嚇，咁個地產市道係疲弱嘅。嚟緊係咪真係可以回復翻疫情前？嗰、那個嘅水平咧，咁頭先都講咗外圍好多不確定嘅因素啦，即係高息究竟會維持幾耐啦？咁究竟啊，即係嚟緊政府就預計咧，2024至2027年間咧，每年平均實質增長可以3.7%。 是不是真的可以咁乐观的预期呢？因为这个的增长就好决定于呢，就是嚟緊嗰个政府的税收啦，政府的开支啦，仲有冇赤字啦等等呢啲问题。 我就冇任何水晶球啦，亦都唔系即系掌握呢啲经济数据嘅最前线。如果纯粹系讲嚟緊呢年呢，我哋喺个增长上好似财政预算案所讲预测系 3.5 到 5.5 之间呢，我觉得呢个机会系存在嘅。因为点解呢，我哋系从个低点，即系去年嘅低点咁反弹。正如呢喺2020年当新冠啱啱爆疫嘅时候，当嗰年呢我哋全年系跌咗系 6.5。但到第二年 ,2021 年呢就已经又升返 6.5, 因为佢系从低点去比较。咁所以纯粹讲从个反弹嘅角度，或者由于一啲压抑咗嘅内需又好，外来嘅需要都好，旅游等等，当放宽之后促成咗一个比较急速少少嘅一个反弹呢，呢个有机会。但你要持续落去呢，一定要令到社会上无论系本地又好，或者外来睇香港呢，佢觉得香港嗰个活动啊，嗰个经济各方面呢都系会不断增长嘅。即是说呢个前景是相对比较乐观咁样。这个就是过去就算回归之后嗰二十几年，我哋大体上都是咁样。咁因此要扭转一啲人呢，因为19年之后嗰啲变化呢，有部分一啲比较睇淡嘅情绪，我哋要正视啦。譬如人才流失就其中一个表象啦。我认为人才流失呢，如果你话纯粹短暂话，不如咁啦，我就落重資去搶人才啦，短暫未必話冇效果，不過咧最終嚟講人才，我認為咧，我係引用阿 Bill Gates 佢曾經咁講，佢就話咧人才要靠人才去吸納， 係， 因為有個群聚效應喺度，唔係話咧你嗰、那個税收政策咁簡單。如果你話而家税收緊張嘅，你仲加税咧，可能仲嚇怕咗啲人添。 係係。 咁所以我認為人才度一定要俾人睇到喺香港發展有空間，佢有活力，更加啱香港就歡迎活力。有創意，要營造呢種環境。 係。咁張教授頭先咁講啦，頭先陸宇光都提到啦，其實以往就靠好多收入都係譬如土地有關嘅，甚至乎股票嘅我哋嘅收印花税有關嘅。咁啊嗱，真係坦白講，賣地我相信嚟緊都會有一定嘅數量，量應該會。盡量會保持，因為都有需求，但係個價未必係咁樣，而且即係我都成日講嗰個價，我都未必想好以前咁高噶嘛。我哋想控制住平衡住成嗰個即係房屋嘅成本咁樣，同埋個價值。其實咧，會唔會其實嚟緊我哋要創造收益咧，就未必係呢方面啦。即係頭先你提到，譬如有人才又長，為咗乜咧？係咪創造一啲嘅產業咧？咁其實而家好唔係咪可以好清晰睇到，我哋有一個產業嘅創造嘅一個計劃，而喺嗰度可以衍生我哋足夠嘅政府税收，繼續支持我哋嘅經濟發展咧？其實喺呢個角度，你睇唔睇到呢個方向？ 呢、這個要當然咁，政府係想帶出呢個咁樣嘅信息嘅。即係話咧，我哋要點解近期咁強調呢個創科？ 係 就要話咧，香港希望做到一個國際嘅創科中心，而創科喺而家呢個世代咧，佢係個增值比較多，都係有社會國際需要嘅咁。咁如果真係香港創科搞得起咧，咁我哋嘅人才。是會有多了吸引力。咁同埋就話，就算土地都好，點解地價高呢？就因為你當地嗰個經濟嘅效益高先地價高啫嘛。如果你話創收有限嘅時候，地價唔會上得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就最終嚟講就係話咧，啲人對香港前景係咪仲覺得有可為？好多可以做，即係我哋好多嘅生意，我哋唔係淨係靠內需，外來嘅需求亦都多。咁仲有咧。土地個問題咧，因為近期關於基建都好多討論、包括呢、這個交椅洲人人工島又好，北都嘅發展都好，嗱呢啲都離唔開土地。如果從融資嚟講，係靠個土地嘅收益， 冇錯， 無論係上蓋發展啊，無論呢個住宅發展等等，咁呢啲收益多與少咧，就好視乎咧啲人或者發展商又好，投資者又好咧。佢點睇長遠？而嗰個長遠咧，亦都唔單係政府自己點睇，而係包括埋咧，譬如你話 舉債都好。 嗯， 好啦，咁啲人肯買你啲債券，咁就睇你嘅 長遠啊嘛，係咪？有回報先啦。係 啦，如果你話起好曬之後，起曬樓，但係樓可能唔會賣得好多嘅，啊、土地價值唔會增長咁快嘅時候咧，你舉債個難度又會高咗。咁所以我覺得最終嚟講係睇社會上個投資嘅界別咧，佢認為香港個長遠有冇得發展？咁、 嗯、 過去幾年咧，由於特別由於疫情啊，同埋有動亂因素咧，亦都令到好多人咧對香港嗰個問號多咗啊。咁、 嗯、 所以政府我覺得佢要對症下藥，一定要針對啲人佢憂慮香港係邊係乜嘢，而改變佢哋或者等佢哋唔好一種表面上去誤解咗香港真正嘅實力。 咁不如就走落去講下呢個交易州人工島嘅融資安排啦。嗱、嗯，其實呢個交易州嘅計劃咧，就已經完成咗公眾諮詢啦。咁但係究竟點樣融資法咧？咁其實政府都研究緊。嗱，見到咧就有啲嘅初步嘅造價嘅估算咧、 嗯， 就講緊成5000多-6000亿嘅咁。嗱，見到咧就今日咧有行會立會嘅成員啦，阿林健鋒咧就建議，不如咧有三個嘅方法咧去到考慮呢個融資啦，咁包括咧就同財團合作啦，去到發債啦，以及咧係銀行貸款啊。咁但係咧頭先講財團發債同埋銀行貸款呢三樣嘢，其實都好睇咧呢啲嘅界別咧點樣睇香港嗰個後市嘅發展喎。咁即係一定要係有利可圖啊，咁先至有人去投資呢啲嘅項目啦。咁但係即係頭先都講，即外圍有都唔少嘅一啲唔確定嘅因素嘅時候，係咪真係可以咁順利做到融資呢？ 如果以過去經驗咧，香港喺一啲大型嘅公共工程融資咧，我哋過去冇乜大問題。 嗯， 亦都透過 BOT 一樣係有一啲營辦者咧肯做嘅。 嗯， 譬如我做局長嘅時候，機場三跑道系統。 嗯， 當時個決定都係話咧，我哋係基本上透過機管局運用內部資金，再加上舉債，或者有少量嘅收益咧，就透過一啲即係乘客旅客所俾嘅建造費咁樣，咁都係做到嘅，唔需要政府直接去喺庫房拎錢出嚟。咁、 嗯、 以往點解每一個大型基建我哋從來冇出現過所謂大白象？ 係 就因為我哋有真正需求，同、 嗯、 埋香港係不斷發展。 嗯、 我哋香港係一個所謂總部經濟好重要嘅樞紐，所以即係國際上對香港嘅重視。咁但係未來係咪繼續可以維持到咁樣嘅一個地位咧，就關鍵啦。如果未來係可以持續呢個地位咧，我又唔係太擔憂咧，喺融資方面會有太大困難。 嗯嗯、 但係如果有多咗嘅投資者對香港嘅前景多咗憂慮，無論基於咩嘅考慮都好。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實在問題啦，即係真金白銀啊嘛，係、 嗯、 嘛、 嗯？ 從投資者角度嚟講，一定係有利可圖先做。 咁即係長遠經濟嘅前景嘅，就佢有冇信心呢個好重要啦、嗯。當然，我相信係、嗯。不過講翻交易州都好啦，其實雖然話5000多-6000亿啫，其實我哋都睇到填海都要分好多期嘅，甚至乎政府講過咧，平均係300亿。 嗯 即係咁，但係當然咧，前期有一隻累積喺前期嘅工作可能多啲、 嗯嗯， 後期就會慢慢啦。咁其實如果喺有融資嘅背景之下，其實就真係未必要庫房直接攞好多出嚟噶嘛，因為其實你都會有個攤出嚟使，亦、嗯、都攤翻嚟攤出嚟攤長嚟還嘅咁嘅概念。嗯嗯、其實喺呢個位置咧，就頭先嘅 BOT 有講過啦，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都經歷過西隧個問題。其實 BOT 係咪一個理想嘅一個選擇咧？會唔會政府而家越嚟越會謹慎去考慮呢個問題咧、嗯 嗯？哦，咁當然啦，即係話 BOT 又好，或者舉債啊，等等咧，都係啲方法啫。 係， 即係話每一個大型嘅發展項目，用邊個方法最好？ 嗯 嗯，依個好多嘅考慮嚇、啊，甚至政府有時會覺得，既然依個係一個有利可圖嘅、有高回報嘅一個項目。嗯，點解唔係政府自己去投資呢？係嘛？ 係啊， 政府都可以借錢噶嘛，發債券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去到嗰度咧，反而就一啲技術嘅考慮啦。 嗯， 即係財政嘅技術考慮。不過同埋仲有一樣嘢，巨業你講得啱嘅，就話咧，無論填海又好，或者將來北都嘅發展都好咧，你都唔係一步就乜都做曬噶嘛，你係會分相若干階段噶嘛。 嗯嗯。 咁有啲時候咧，當然有啲嘅基建你就唔可以過分即係分太多階段。但係總的嚟講，你唔係一下子用曬所預期嘅個開支嘅，咁、 嗯、 喺、 嗯、 過程裏面有回報，咁所以嗰個財務方面個持續性未必唔能夠做到，但係規劃咗好啦。咁同埋咧就有啲嘅大型發展，譬如北都個發展係好大規模，咁 如果按照較早前有一間即係顧問公司佢個分析就話咧，全個北部都會嘅發展嘅規模去到30,000,000,000嘅。咁30,000,000,000係咩概念咧？30,000,000,000係差唔多香港嘅 GDP 噶啦。咁當中有1/3係來自政府。咁所以私人機構市場點睇香港未來睇呢啲發展都係非常重要。 好啊，咁啊，时间关系咧，只能够请教啊张炳良教授嚟到呢度先啦。咁啊，下次有机会再请教你啦。咁啊，多谢晒张炳良教授咧，就系公共行政研究学者嚟噶。咁我哋都听听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葵青路向翻葵兴近住葵景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慢线都有意外，呢边龙尾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意外，同时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车多，车龙排到去顺利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多车，东区海底隧道去翻九龙方向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就喺黄大仙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时间是傍晚的6:42，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何巨业啊，呢一节咧，我哋倾下呢个嘅青年宿舍啊。咁啊，嗱，特首咧就喺旧年嘅施政报告就宣布咧，政府咧就会研究唔同方式去到增加青年宿舍嘅供应啊。咁包括咧要资助一啲非政府机构去到租啲合适嘅酒店同旅馆，将啲房咧就转做青年宿舍嘅用途。目标咧就喺5年内咧就提供额外大约3,000个宿位。嗱，其实咧就有一个资助计划咧就推出咗。就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去到主理的。今年3月已经批出第一个的项目，就位于铜锣湾的摩里臣山道的旭日酒店就改装做青年宿舍了。刚刚就在4月尾的时间，4月26日亦都向青英会，香港青英会就批出了这个第二个项目了。那个地点就是荃湾西如心酒店。那这个项目就一共有100间房，可以提供就最多200个宿位。何巨业怎么看这个青年宿舍的政策呢？其实香港有多少的酒店啊、旅馆啊是适合去转做青年宿舍，还有有什么的社会效益呢？ 其实我刚才都细心谂嘅，其实嗱呢个青年宿舍计划咧，个名堂咧叫青年宿舍。嗱，其实我就即时谂啊，其实呢个系一个房屋政策啊，定系一个青年政策？咁啊，似乎咧诶，应该由后边嘅局嘅角度睇咧，咁其实就应该系一个青年政策嚟嘅，因为佢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处理啊嘛。咁如果系青年政策嚟讲咧，咁其实佢即系嗰个定位系乜嘢？嗱，咁特首就話希望就5年裏面有3,000个宿位啦。咁其實就如果咁講咧，我哋睇翻以往其實都青年宿舍咧有兩個係我哋叫做建設係刻意建設出嚟嘅青年宿舍嘅，一個大埔，一個元朗嘅。咁嗰個咧就規模大啲啦，一個就幾百，一個咧就另外一個咧就去到1,900嘅，係好大嘅。咁其實咧，成件事咧就即係我會覺得，嗰、那個就規模大啦。但係而家咧，似乎頭先你提過嗰兩個項目咧，就係一啲嘅酒店、賓館、旅館去改裝。咁其實都講緊都係100伙2個都係接近100伙一個房間嘅。咁其實如果我哋達到呢個3,000个單位咧，宿位咧，咁其實都可能仲有一段距離。咁重點就係話，其實我哋用一個改裝嘅模式，係咪可以追到政府嗰個目標咧？定係話以一個建設項目去做，咁梗係容易達成啦。不過問題就冇地，咁所以問題就係話，呢個嘅計劃咧係好事嚟嘅。 不過容唔容易達標呢，我就覺得似乎要同個經濟發展有關係喎。嚟緊嗰啲賓館酒店仲係唔係有生意做啫。 系，即系就算啦，即系政府推出呢个资助计划，市场上会唔会仲有呢啲嘅酒店旅馆去到供应咧？咁尤其是而家个旅游业咧，都开始系迎接翻外地嘅游客啦。咁究竟啊，仲有冇旅馆、酒店愿意去到参与呢个嘅计划咧？吓，不如都我都喺度呼吁下各位听众啊。咁唔知听紧嘅听众有冇啲都系青年人咧？大家听到一啲讲紧系酒店同旅馆以一个优惠价嘅形式去租俾大家啊，咁就做一个青年宿舍嘅用途，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何巨业都要讲一讲一啲嘅今次嘅项目嘅详情俾各位听众听下先啦吓。 好啊， 嗱，今次咧就讲紧头先讲啦，就系用荃湾西嘅如心酒店，一共咧系100间房咧去到俾我嚟改装做青年旅社啦。咁就话咧，其实今日咧就开始接受申请啦。咁啊，申请截止期咧去到今个月底。预计咧6月咧可以陆续入住嘅，咁有啲咩嘅房嘅类型咧？咁啊酒店房啦，咁有大床房，亦都有双床房。咁啊个房间嘅面积咧就大约30至40平方米啊，咁即系都30-40尺噶啦 吓，几好呢间酒店房几大 啊？咁啊最紧要嘅租金啦，头先讲话有一个优惠资助嘅租金，咁几多钱咧？头先讲大床房、双床房两类房间嘅价格咧就分别为4680元同埋咧4980元，前者咧可以俾2个人入住添，咁后者咧就更加有海景同城景嘅房间啊。听落都算唔算吸引啊？ 吸引。不过我超标咯，超龄啦。 系咁啊，又讲下嗰个申请者嗰个资格先啦。嗱，根据咧政府嘅计划嘅详情啦，申请者咧其实系由非政府机构咧去招募呢啲嘅青年租户噶。咁非政府机构要确保呢啲青年租户咧要符合以下嘅资格啦，包括咧年龄咧就介乎系18至30岁嘅在职青年，包括自雇人士添。咁有个收入嘅限制嘅，咁一个人嘅申请者嘅收入水平呢就唔超过呢个年龄组别嘅人士呢就业收入嘅第75%。咁而家嘅数据呢就係25000元。咁如果两个人去申请又点呢？咁就唔能够超过一人申请者嘅1倍啦，即係两个人嘅收入呢就唔能够超过50000元啦。同埋咧，亦都有一個資產嘅限制嘅，一人申請者同二人申請者嘅資產淨值咧，唔能夠超過港幣38萬同埋76萬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喺香港已經有物業嘅，亦都係唔符合資格去到申請啦。 嗯，咦，咁啊幾好喎！如果咁講，如果我有兩個好朋友一齊申請，咁啊有即係你有50000元入息，咁你但係個租金相對吸引啦，因為似乎都控制住喺個如果頭先冇記錯，應該係60%係嘛？即係等於咁啊，所以都有一定嘅優惠噶嘛，即係個市面租金嘅60%。咁其實問題就係，咁如果租到咧，佢真係可以慳得一筆錢，做好多積蓄。咁但係問題就係，除咗慳錢，其實做住啲青年宿舍，其實佢裏邊嘅意義係咩咧？其實我哋係咪啲年青人希望喺度住，除咗可以容易儲錢啦，但係又可以有一個獨立嘅生活空間以外，係咪都可以令到有啲？帮到个社会咧，系咪将来令到个生涯规划又可以更好咧？阿卢宇光有冇啲睇法啊？ 其实政府推出呢个青年宿舍嘅计划咧，系必须要有一啲服务嘅元素，同埋一啲青年服务嘅元素嘅。咁譬如话今次呢个荃湾西如心酒店呢个项目咁啦，嗱，今次根据政府嘅新闻公布啦，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要为青年租户咧提供一啲公余进修嘅机会啊，提高佢哋嘅就业同埋创业嘅机会啦。另外透过今次有一啲非政府机构青英会的网络，亦都可以说推动他们加深对于国家历史文化艺术的认识的。还有就亦都根据政府的一些计划的详情，其实这些租户都要去参与不少于每年200小时的社区或者志愿服务的，即是他们要做一些 事， 即是享受了这个资助的租金，是要做一些事， 帮回社会要。 系啦吓，咁不如都问多次各位听众啊，点样睇咧？觉得今次呢个嘅青年宿舍嘅计划吸唔吸引咧吓？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何巨业呢个时候，不如都请嚟今次参与计划嘅酒店集团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好啊。 电话旁边有华茂集团嘅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啊，蔡宏兴你好。 系， 蔡文兴你好， 大家听众好。 系嗱，始终咧呢个酒店啦，以前系一个酒店嚟噶啦吓，招呼一啲嘅入住嘅旅客啦，要将佢转做青年宿舍，其实有冇啲咩特别要改动啊，或者咩措施要去到进行嘅咧？ 我諗有嘅，譬如喺家私方面，我哋都有一啲計劃係等到入住嘅人士係更加方便啦。譬如如果係兩個人士入住嘅話，咁自然就唔可以共用一張台啦。可能我哋係要加多張台，咁啲椅亦係充足啦。咁亦係喺唔同嘅即係房間，我哋有300多隻，佢哋400多隻都有嘅。咁好睇，即係入住係學你頭先講係一個即係已經係朋友啊，定係大家第一次認識嘅，咁都喺嗰個入住方法同埋管理方面，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啦。 哦，即係可以同唔認識嘅新朋友一齊申請嘅，係咪啊？ 可以嘅，可以。呢個自然即係青英會做嗰、那個即係篩選啦。咁我哋係提供嗰、那個地房間啦，青英就負責嗰、那個即係睇下揀啲咩係住客入住啊。 OK， 咁有冇主食設施可以提供咧？有冇煮飯食咧？ 喺房里头就冇噶啦，咁我哋希望将来我哋都即系而家商量紧，系咪有啲共享空间喺下边，系可以俾呢啲入住嘅年轻人系大家一齐用咧？咁自然如果到时有一啲你话唔好真系好大嘅厨房啦，至少系可以煮到一啲面啊，煮到一啲呢啲 sandwiches 啊，咁我谂我哋都希望系可以做到嘅。 即系电磁炉啦，即系冇得明火噶啦，系嘛？ 我谂呢个位我好想问啊，蔡文兴，因为咧讲到因为你将间酒店改装啊嘛，咁我谂我知道原本酒店就唔止100房嘅，咁其实你即系可能将部分攞出嚟做呢个青年宿舍啫，系咪啊？ 咁冇错啦，即系净系部分吓。 系啦，咁其实你如果咁样改动咧，嗱部分啦，你里边可能街市要摆过啦，头先你讲起码摆多张台啦，需要。咁其实就第一啦，对你个酒店整体营运会唔会都要即系做啲改动啊？咁譬如我首先，譬如用个酒店牌，可能你包埋呢100房，你又未必做个酒店。 我哋其实就对即系青年宿舍，其实都系当我哋酒店嘅住客一样，我哋都有服务。咁就唔係話，因為青年宿舍我哋對佢哋有唔同嘅，你可以話減少好多我哋嘅維修保養啊服務。咁呢個我哋即係喺酒店撥咗部分嘅房間出嚟啦。我哋覺得參與個青年宿舍計劃咧，其實第一就頭先我諗都講咗啦，為年輕人提供一啲可負擔嘅住所，做出一啲力量啦。第二其實就希望佢哋嘅進駐咧，其實為個社區都係帶嚟一啲新嘅，你可以話活力喺度嘅。 係係，哦，咁即係其實咧都係當係一酒店房嘅一部分嚟嘅。不過就個住客就不過可能係長期啲嘅租用咁解係咪？咁所以咧就所以對你嚟講咧，佢改裝拎部分出嚟就冇乜難度嘅。不過就 冇錯。 不過咧諗下，頭先你提過啦，啲共用空間同埋公共空間，因為似乎我個理念咧，希望啲年輕人多啲交流啊嘛，可能喺培養一下一啲新嘅興趣啊咁樣。咁其實係咪又要揾方法揾啲共用空間出嚟俾佢哋即係聚集啊、交流啊咁啊？ 我哋都睇緊，即係喺我哋酒店有冇呢啲空間。是可以改裝啦，咁呢個亦唔係淨係話俾呢啲年輕人啊，事關我哋亦有一啲住客都係希望有呢啲共用空間嘅，咁佢哋可能第一有外來嘅即係朋友啦，但係亦有一啲香港一啲專業人士可能即係住酒店可能方便去翻工，有一段短嘅時間，咁都希望呢啲共用空間同埋即係喺將一啲年輕人幫呢啲你話其餘啲人士、社區嘅人士咧，係有一齊認識嘅機會，咁可以大家互相係交流啊、學習啊，咁尤其年輕人可能更加可以向呢啲即係專業人士取經嘅添。 我见政府嘅新闻公布嘅话咧，青年租户可以用相宜嘅价格去使用酒店嘅部分设施，系点样噶？ 譬如我哋即系gym 啊，或者游泳池等等啊， 可能都有啲收費嘅，咁呢個自然我哋會幫青業會有一個即係互動嘅計劃，睇下點樣可以方便到呢啲年輕人用一個更相宜嘅價錢，等我哋用到呢啲設施啦。 OK， 或者講翻個計劃本身啦，就係你哋就係第二個咧呢個嘅酒店轉做青年宿舍用途嘅項目啦。咁其實有冇話去到承諾咧係會營運呢個項目幾耐㗎？ 我哋幫即係個精英會嗰度嗰個係五年嘅計劃啦，咁自然政府都係今日嚟講係即係話呢個計劃會係最長係有五年可以俾到啲年輕人啦。咁我諗好睇將來嘅計劃係咪有改變，我哋都會隨著嗰個需求或者進一步咧係即係可以配合。 系嗱，即系而家就香港就开翻关啦，就可以迎接翻外来嘅旅客啦。咁其实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继续将一啲酒店去拎做咧系青年宿舍嘅用途。咁有啲人会觉得会唔会真系赚少咗啊？咁又或者觉得嚟紧啊，其实仲你哋仲你哋集团仲会唔会有酒店？即喺呢个市况即系有转机嘅情况之下，继续做青年旅社咧，还是都可能会继续做翻酒店算咧？ 我谂即系怡心酒店都系我哋华贸集团嘅一份子啦。咁我哋集团嚟讲，其实做生意都有所谓三重基线啦。第一，我哋唔止系要赚钱啦，更加希望喺我哋嘅商业活动已经可以为社区带嚟一啲正面嘅影响。咁更加喺可持续发展啊、环保方面，我哋系做多啲嘢嘅。咁因此我哋睇嗰个呢个青年宿舍计划咧，其实都系即系符合我哋三重基线嘅原则，我哋都希望为社会系创造更多嘅共享价值。咁如果将来有需要嘅，我谂我哋集团就唔排除即系增加我哋嘅参与嘅。 系嗱，蔡文兴啊，其实咧就即系都睇到你哋系对社会嗰个责任感系好强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又睇翻咧，就系当年啊特首曾经都讲过，目标喺五年里边有3000个呢啲宿位啦。咁呢个系一个初步目标，就似乎我听我印象中系希望做更多噶。如果做到，梗系好多啲，多啲梗系好啦。咁其实你喺你即系作为一个营运者啦，角度，其实达到3000个宿位呢个目标，即系起码有1500个房啦。当你一间房两个宿位，其实难欲或者咁讲，我要正面啲啊，系点样先可以达得到咧？系咪喺而家嗰个市场呢啲嘅酒店提供者或者营运者当中，其实你觉得有呢个机遇，可能一年半载里边都可以达到呢三千个宿位嘅机会啊？ 我覺得香港好多企業都係希望幫到社會上嘅需要啦，係出一分力。咁我諗有唔同嘅酒店集團啊，都係可以係每人係幫下手啦。咁我覺得係可以達標嘅。自然啦，長遠嚟講，希望政府即係更加喺房屋政策嗰度，喺呢個青年宿舍或者有啲地係特別係即係俾青年宿舍可以營運嘅，咁啊喺地價嗰度可以商議啲啦，咁可以提供更加即係可以你話 afford 到嘅呢啲房屋問題係可以解決得到啊。 明白，即係頭先你提過一樣嘢，即係如果一間酒店就撥出嚟，就可能都有其他考慮咧。但如果係呢個新發展嘅項目，都有規定要提供呢個青年宿舍。咁就容易啲做一个持续嘅政策延伸，系咪咁意思啊？ 冇错冇错吓。 我唔知道你方唔方便讲咧，就系今次系政府透过非政府机构去租用酒店做青年宿舍啦。其实嗰个资助额系咪都叫做弥补晒你哋嘅营运嘅收入嘅咧？咁如果即系要鼓励多啲酒店转做青年宿舍，系咪即系资助就可以做得到呢个鼓励作用咧？ 我諗青年宿舍計劃即係喺2022年先嘅報告推出咧，其實就一路係有唔同嘅你話試點計劃啦。咁我哋好高興係第二個係可以 即係落實落嚟。咁自然資助嗰方面喺即係個NGO 方面係有一定嘅需要，咁但係我哋亦係喺我哋嘅房租咧，都係作為一個支持呢個項目啦。咁因此我哋都喺市價咧有個幾大嘅折扣落嚟嘅。 OK， 好，時間關係啊，同蔡雲卿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蔡雲卿就係華茂集團嘅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咧，就係政府就係資助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咧，就租一啲合適嘅酒店啦，同埋旅館，將佢哋咧就改造青年宿舍嘅用途啊。咁早前咧已經批出咗第二個項目啦，第二個項目咧就位於荃灣西嘅如心酒店啊。咁頭先都訪問咗咧有關於酒店集團嘅負責人啦。咁啊何巨業啊，咁我哋都不如都呼籲下各位聽眾啦。咁大家就如果屋企有青年人啊，或者你本身都係青年人，大家会唔会租呢啲嘅酒店、旅馆嘅房间做自己嘅青年宿舍咧？吓，咁但系当然有一个入息啦、资产嘅限额嘅，同埋咧要做一啲嘅社会服务嘅。 系啊，或者有冇啲已经而家住紧啊？住緊嘅青年人可以又俾我哋有啲信息，住緊嘅感覺係如何呢？ 係，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咁呢個時間咧，亦都請嚟今次呢一個項目嘅營運機構啊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香港精英會嘅常務副主席林志斌，林志斌你好， 你好啊， 林志斌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咁就头先都讲啦，呢啲嘅青年宿舍咧，咁其实都系会有一个嘅资产啊，同埋咧系收入嘅限额嘅，咁兼且咧其实都有由你哋啊，即系作为营运机构咧，去到做一个租务嘅工作噶，咁究竟你哋会去点样去拣选呢啲嘅青年租户去到入住呢个青年宿舍咧？ 你好啊，其实咧有。入住嘅嗰個條件咧，其實就係已經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嘅一個條款入面寫得好清楚啦。大致上就係我哋18到30歲嘅年青人啦，咁佢哋嘅收入上限係唔可以多過25,000元啦，咁佢哋嘅總資產個一個人咧就唔可以多過380,000，兩個人就唔可以多過760,000。咁佢哋咧都係頭先咁講啦，佢哋都唔可以係同一時間已經住過其他青年宿舍3年或以上嘅，咁咧亦都有一個200小時嘅我哋叫做社會活動啦，我哋叫做社區活動啦。咁其實呢個社區活動咧，其實我哋精英會咧就專門為咗呢個宿舍嘅住户咧，就設計咗一個叫做名為 Life Triangle 嘅一個活動計劃嘅。咁當中嗰個 triangle 咧，所謂 triangle 有三角啦。咁邊三角咧？其實當中就係有關於佢哋嘅生活技能啦、生涯規劃啦，同埋一個社區外展嘅一啲活動，都可以好多元化咁俾佢哋參與到。其實目的咧係為咗佢哋可以自己喺呢五年，即係最長可以住五年啦。我諗頭先阿蔡總都講咗，喺呢五年裏面可以令到佢哋自身嘅發展，可以擴大社會圈子啦，同埋佢哋自己嘅平輩互相幫助、互相學習，亦都可以通過我哋做嘅呢個 Life Triangle 嘅一個活動裏面可以有一個提升。希望佢未來咧，即係過咗呢五年之後有一個更加好嘅提升，無論係喺佢嘅學業啊，喺佢嘅事業啦，或者佢個人上高都有一個更好嘅發展咯。 嗯，都想問埋咧，係咪話今日開始接受申請啊？有冇一啲初步嘅申請嘅反應咧？ 有啊，其實咧我哋就4月26日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咧公布咗我哋成功申辦咗之後咧，我哋個網站都已經正式已經營運咗噶啦。咁當日咧，其實我哋都已經開放咗俾一啲有興趣參與嘅朋友啦、年青朋友啦，其實都已經留咗名噶啦，合資格人士嘅留名。咁其實到今日正式公布正式收報名表咧，我哋其實都已經有咗過千份嘅我哋嘅即係意向嘅名額 已經超額噶咯， 超額十， 已經超額超額 係超額五倍噶咯喎，係嘛？ 係五倍，係啊，係啊，冇錯冇錯。不過當中可能都喺呢度講解少少啦。其實當然超額咗啦，即係代表我哋呢個政府推呢個計劃係好成功，亦都好多好受年青人嘅歡迎啦。亦都我相信我自己作為未而家應該話而家係營運者啦，就未 開始正式營運，所以係未來營運者，我都相信一定可以幫到年輕人喺個住宿環境或者生活條件上高有個提升。不過當中嗰過千份嘅申請表格咧，我哋未去好仔細咁再去，我要需時嘅，需一段時間去睇嘅，因為當中可能有一啲唔知道自己合唔合資格，先報咗名先，咁可能當中我哋都仲有篩選咯，咁所以呢過千份都未必係全部都話我一定合資格咁樣，係唔該。 係啊，林志斌啊，頭先咧嗱講到你哋超額認購啦，咁咧就但係咧我見到咧有啲報道咧就話其實咧你都要考慮條件嘅。你都會有機會要面試噶嘛，係咪啊？咁咧就同埋你哋嗰啲條件裏邊，似乎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是否有急切的住屋需求。嗱，我想即係都了解一下多啲，你哋係咪有呢個咁嘅考慮因素㗎？ 冇錯冇錯。 咁但係點樣去理解咧？係咯，點樣理解急切嘅住屋需求咧？ 其實係啊，呢個都係幾難去真真正正去理解，我都明白。但係我哋都會嘗試，我盡我哋最大努力啦。在那個報名表格或者個意向申請入面呢，其實我們都會有問到他現在居住的環境、究竟是不是劏房戶啊，是不是公屋啊，是不是一些臨時房屋等等的，這些我們都會了解咯。還有其實他的居住環境，第一我們想看看是不是一個急切需要啦、第二就是他的工作的距離，其實他是不是在我們剛好在荃灣西魚心酒店附近上班，但其實他現在住可能是 港島區上班比較遠一點呢，其實我們除了是想提供到個比較舒適的住宿環境，合理的價錢舒適的住宿環境之外呢，其實都想可以幫到他在上班每一天的時候可以比較省回一些時間、當他省回了這些時間呢，無論是他可以選擇去參與我們 Life Triangle 的活動都好，或者他自己繼續進修，或者繼續向佢嘅行業裏面嘅進修都可以，即係所以喺嘅時間同埋喺個所謂嘅慳錢裏面都希望可以幫到佢，呢啲都係我哋去考慮我哋嘅宿生或者我哋嘅宿友嘅其中一個元素咯。咁當然頭先都講過，佢係咪一個好參與過我哋嘅參與過一啲社區嘅活動啦，同埋其實佢係咪好願意去幫助社區參與咧？ 咁咁多因素去衡量，咁點去平衡呢啲因素咧？係咪要計分定點咧？ 我哋暫時咧就一個冇話一個好好規範嘅一個計分制，即係呢個。咁但係咧，我哋當然一定要首先一定好正常嘅，要一定要可以滿足曬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出到嚟嘅指引先。頭先我講嗰啲基本指引，之後後邊就係用我哋頭先講嗰幾個環節。住嘅地址，佢嘅係咪有急切需求，同埋佢嘅其實佢嘅興趣同埋佢嘅行業都係我哋去釐定呢啲宿生嘅一個標準嚟。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我諗頭先蔡總都有講過，其實我哋未來可能會有個共享空間啦，咁都係想可以更加多嘅唔同行業嘅年青朋友咧，可以聚埋一齊互相學習。其實就除咗亦都你都知酒店都有其他嘅。長即係長租客啦，佢哋就係大哥哥大姐姐，亦都係好多唔同界別嘅專業人士，都希望佢哋可以能夠有個溝通。其實目的就係想佢擴大佢生活圈子，令到佢可以自己嘅嘢可以 share 俾人哋，亦都可以從人哋當中去吸收得到。所以呢個都係比較係難嘅，係你問呢個問題係啱嘅，係。 唔係，我諗呢、其實成個計劃目標都係幫啲年青人融入社會，規劃將來嘅成個嘅生涯啦。咁其實或者慳啲錢啦，短期裏邊可以嚇有啲積蓄。咁但係咧，其實因為既然咁受歡迎啦，其實頭先都感受到咧，其實如果有好多向遇嘅年輕人，就可能好失望。咁其實點可以令到佢哋即係容易啲評估到自己嘅能力，同埋感覺到成嗰個計劃可能最尾係會覺得公開啲，同埋佢哋某程度都覺得公平啲咁樣。點可以做得到呢個效果？因為其實考慮因素唔少，因為計分亦都唔容易。 其實呢我哋最終呢合資格，我相信合資格人士呢都應該會好多嘅，年輕朋友應該合資格人士都會好多。最終呢一定冇可能話我哋呢一個項目啦，我相信未來仲有會有好多有心嘅商業機構或者業主啦，都會參與到呢個青年宿舍計劃度。咁但係喺我哋呢個計劃，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即係 限俾咗得100間房，最多可以容納到200個人。咁最終我哋其實都係用個公開公平，我哋最終都係抽籤。 哦， 咁所以呢個一定係我哋做嘅方法嚟嘅。合資格人士，我睇嚟而家因為已經超額咗五倍啦，咁所以一定合資格人士一定會多過我哋能夠容納嘅。咁最終我係一定會用抽籤嘅方法去抽取我哋入嚟嘅宿生咯。就除咗頭先講嘅嗰啲條件之外， 好啊。有一個即係假如有兩個朋友，佢哋想一齊參與。可能兩個熟嘅，希望住得喺埋一齊住啦嚇。咁其實如果真係抽籤抽到得一個得一個咁又點咧？會唔會你哋仲有啲彈性嘅處理嘅？ 嗱，我而家咧，其實我哋嘅申請咧，我哋嘅申請表格裏邊都會有分一個人申請定係兩個人申請咁樣嘅。咁而家咧，如果嗱真係咁唔好彩，一個中咗，一個唔中咧，我都冇暫時未有一個比較彈性嘅方法去處理話，因為始終都係呢個係。即係公開，即係公平嘅一個抽籤， 即係以個人嘅身份去睇嘅，就唔係話 個人身份係啊，就算係其實 唔係一個户嘅身份嘅， 唔係一個户，即係其實係要兩個年輕人，佢每一個人都能夠可以即係符合到我哋民政局出到嚟嗰個條件嘅。就頭先我咁講，一個人要25,000元 maximum 嘅一個工資啦，兩個人夾埋係50,000元。咁如果佢兩個人一齊去申請。Either， 如果即係佢哋真係兩個人申請，我頭先講用一個人申請同兩個人申請。如果兩個人一齊申請，佢哋嗰個application 就係一齊睇嘅，即係叫做一個個體，就唔會應該就唔會出現個頭先你咁講話。哦，佢其中一個得，一個唔得。即係我打個比方，我講 example， 佢哋兩個一齊嚟申請，一個嘅工資係15,000元，一個工資係35,000元。 嗯， 咁佢哋35,000元嗰個佢唔可以個人申請嘅，反而調翻轉就15,000元嗰個可以。咁所以其實我都會係當佢一個申請表咁樣去申請去睇，咁佢呢兩個人應該係會一齊共同應該中標，就唔會話一個中咗一個唔中，因為如果中咗個咁啱我抽到個係35,000元嘅工資，咁咪唔合乎我哋嗰個資格咯。 嗯，哦，咁即係用户嘅身份去申請咯。 係，但係有好多係一個人申請喎，有啲兩個人申請，我哋係兩樣都 OK 嘅，兩樣都接受。 系，最后想问埋咧，有关于即系青年呢啲租户啦吓，需要每年咧就参与唔少过200小时嘅社区同志愿服务啦。咁啊，包括譬如话帮啲基层嘅儿童去到补习或者兴趣培训啊等等。咁但政府又话咧，如果冇合理嘅原因系达唔到呢个时数咧，嚟紧咧就会唔再获得续租。咁有啲青年租户可能觉得啊，都几辣到呢个条款。咁即系你哋会点样执行呢样嘢嘅咧？ 我喺度讲解一下咧，其实200个小时嘅活动咧，其实唔系净系头先讲话要去帮一啲小朋友去补习啊，或者提供一啲服务嘅，呢、这个唔系净系做呢样嘢，其实系有我哋咁讲嘅，有啲生涯规划嘅一啲 program 可以俾到佢， 即系都可以计落呢个钟度嘅。 当然系，其实目的咧系为咗提升佢哋自己，希望喺呢几年嘅宿舍嘅期間，佢哋有機會可以發掘到自己未來發展嘅方向，同埋喺佢個行業，佢有興趣嘅行業本身可以更加提升。因為我哋香港精英會啦，其實都一直都係做開青年工作，亦都即係對於尤其是香港而家失業嘅問題，即係我哋年輕人失業嘅問題係最好即係好留意，亦都好關心。咁我哋都有各行各業嘅唔同嘅一啲專家同埋行業人士喺入邊，其實都會間斷性都會提供一啲行業嘅探索啊，甚至乎行業嘅一啲講解俾佢哋聽。咁從中呢班宿生就可以喺呢啲咁嘅活動裏邊咧，自己揾得到未來個發展嘅方向。所以就唔係淨係講緊話一啲參與社區嘅活動咯。咁所以其實我相信咧，即係當然呢個係我希望啦，亦都咁講，希望我哋提供嘅活動係多元化啦。有趣啦，同埋係令到佢哋自己覺得有得益，而唔係好似坊間咁講，就好似要逼佢哋要做一啲乜嘢咁樣。我覺得我係另外一種睇法咯。同埋其實當佢哋參與，就算去到幫別人嗰陣時候，其實佢都係學得到自己嘅一個提升。其實當你幫人嗰時候，其實自己學到嘢。我就即係短啲咁講。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斌，多謝你。 多謝你，多謝兩位，多謝你 嚇。林志斌咧就係香港精英會嘅常務副主席嚟㗎。咁我哋又即管睇下究竟結果咧有幾多人申請呢個嘅青年宿舍項目啦，同埋即係究竟個成效係如何啦。好啦，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啊。 日本战国烽火连天，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战火更加烧向亚洲。 1592年，丰臣秀吉倾全国之力入侵明朝藩属国朝鲜。 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曾卓贤。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八点。 日本、 朝鲜、 大明、三国大战，一触即发。 CIBS 人人广播， 哲学与他的日常， 哲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事，还同你好近添。 荷兰人呢有个叫做 Nixon 的生活哲学，就是无所事事。他们觉得这件事是不需要任何成本，不需要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想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 Nixon， 即是无所事事。 CIBS 节目《哲学与他的日常》，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2，自由风，自由风这一节呢，何巨业，我们谈一下易通行啊。运输署呢就陆续推出易通行呢，就在不同的隧道呢就是去到推行啊。咁就是讲緊话呢，是可以呢是有了这个的车辆贴呢，就贴在车上面之后呢，经过隧道之后呢就不用再停车缴费啦。咁就可以呢是用一个扫描的方式呢，就去到俾这个隧道费啦。咁寻日开始次咧就喺呢个青沙管制区，即系讲紧尖山隧道啦、沙田岭隧道同埋大围隧道咧，寻日开始咧就开实施呢个嘅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啦。咁就见到咧，嗱今日运输署都出咗一个嘅一个最新嘅情况啦，就话咧系今日咧都系一个呢个青沙管制区实施易通行之后咧就第一个嘅工作日啦。咁就见到咧由今日上昼6:30到下午5:00，就一共有咧就41,000多架车咧就通过青沙管制区，当中咧就有3,900多架咧就未侦测到车辆贴，即大概系10%左右。咁啊嗱，即都见到唔少，即大部分嘅经过青沙管制区嘅车都有去到使用易通行，即系申请咗呢个车辆贴贴喺车上面啦咁。咁但係尋日呢就係都有唔少傳媒呢就係去到青沙嗰度呢就視察現場嘅情況啦。咁除咗有啲車就係未貼呢個車輛貼之外呢，亦都有啲車呢都唔係好熟嗰個易通行嗰個運作情況啊。咁猶豫咗啦，甚至呢就係入錯線啊，停低落嚟呢都有遇到呢啲情況喎，何巨業。 係啊，我就我都申報下先。我嘅車就使用過呢個青沙管制區啦，都用易通行。咁今朝嘅上昼大约9:00前后嘅时，我行一个来回添，出九龙咧，九龙入沙田。咁其实咧又几畅顺，因为其实咧基本上就三条线出喺隧道里边三条线，跟住直接去，跟住入翻第二条隧道，跟住出隧道，基本上都唔需要转线嘅。咁可能今日咧大家熟咗啦。咁但系咧我亦都留意到咧，就有啲报道咧，就寻日就真系可能系有啲唔习惯。咁似乎我就觉得咦几畅顺。咁啊，但系問題就可能仲有啲司機可能真係未做好、未安好嗰啲所謂嘅個程式啊。咁其實真係嘅，你有個貼咧，冇安程式就唔得嘅。所以我尋日都即刻確定係有程式。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OK，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不如都問一下各位聽眾啊。咁啊，尋日、今日有冇人啊？就係揸車經過過呢個青沙管制區，即係頭先講尖山隧道、沙田嶺同大圍隧道咧，大家見到嗰個通行嗰个运作情况系点咧？有冇出现任何嘅问题咧？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又或者大家申请咗呢个车辆贴未咧？未申请嘅原因又系乜嘢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汽车会嘅会长李耀培同我哋倾下啦。李耀培你好， 系两位主持 好， 你又观察到呢个易通行嘅推行情况系点啊？ 当然啦，即系琴日嚟计第一日试咧，咁就当然系有好多车主啊，或者系职业车司机啊，咁等等咧，都系都一个新嘅尝试吓，即系佢唔需要停车嘅缴费嘅。咁对于汽车会同埋即系我哋表示不停车收费呢个 system 咧系好嘅，即系易通行系好嘅。咁最主要咧，即系话佢系唔需要响收费亭嗰度慢车或者停车再做找续，咁然之后再开车咧，咁使到其实应该嗰、那个隧道啊会畅顺啦，亦都减少咗咧响收费亭嗰个意外嘅。 咁當然啦，琴日嚟計咧，就見到有一啲朋友啦，咁啊，最主要就係未行過一啲即係不停車繳費嘅一啲情況，咁所以咧係會有一啲猶豫，又或者真係有一啲係仲未有呢一個易通行貼嘅朋友咧，咁過咗之後死火啦，咁佢以為有收錢噶嘛。咁原來係冇收錢嘅，咁可能要停埋一邊，咁啊等隧道管理員咧就叫佢盡快開車啦。啊，咁因為咧，如果真係未有繳費貼嗰啲咧，好可能咧就運輸署就會盡快咧會寄翻一個即係收據俾佢，咁等佢交翻呢啲咁嘅費用啦。 嗯，你点样理解即系咁多车主喺经过青沙管制区嘅时候都有犹豫嘅情况，系未熟悉呢个嘅易通行嗰个运作啊？定系即系其实可能运输署喺个宣传上面都系仲有未做得未够好嘅地方咧？ 嗱，我觉得运输署呢几个月都大量宣传，叫啲人去申请嗰、那个即系易通行嘅贴嘅。包括嚟計，我見到啲廣告啦，所有嘅政府隧道咧，喺入隧道就聽到噶啦。咁變咗咧，即係其實好多司機都知道係要申請。咁但係當然有一啲佢唔開收音機或者冇睇廣告嘅，真係有啲車主仲未知嘅。咁但係你話係做得夠唔夠咧？我諗做嗰個申請嘅一啲宣傳都夠噶啦。咁但係譬如話，琴日開通咗，同埋而家原來有啲司機咧。有啲朋友係好少用啲叫不停車收費嘅話咧，係咪我哋做多少少就係話嗱？如果你係真係未有呢、這、一個即係易通行，亦都過咗呢啲咁嘅管制區啦，其實你唔需要停車嘅，咁日後咧就會寄翻抽條俾你。咁呢度亦都可能咧要做一啲即係譬如話一啲顯示牌。即係過咗呢一個收費亭之後，又或者做廣告嘅時間宣傳方面咧，可能要做多啲呢方面啦。 嗯，你要陪啊？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喺個駕駛安全嘅角度咧，我因為點解咧？我又今日有個感受咧，就係話其實第一個隧道去到第二隧道中間有個位，其實可以轉線嘅。咁其實咧。你喺隧道唔轉得，或者出到嚟咧有個空間可以轉得。其實你又覺得，如果用呢個不停車繳費咧，係咪應該即係唔鼓勵啲車係轉線，而可以係咁樣行過呢段路段會更加會好啲咧？ 冇錯。 嗱喺阿李耀培答之前咧，因為我哋就嚟聽呢個7:30嘅新聞報導啊、嗯。不如新聞之後再請你去到傾翻呢個問題啊嚇。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咁各位聽眾，大家咧就係呢兩日有冇？去揸车经过呢个青沙管制区咧，有冇观察到呢个易通行个运作情况系咪畅顺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又或者大家申请咗呢个嘅易通行未咧？咁啊，有冇啲咩嘅疑问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新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下个星期一起推行，会基于现行暑热指数发出分为黄、红、黑三级嘅工作暑热警告，建议雇主因应级别同埋劳动量安排雇员休息，但系冇强制雇主跟从。当局话，今次的指引有机会作为执法时的参考依据，当局会在实施指引两年之后检讨。有建筑业界工会欢迎指引，但是期望一年之后检讨。建造商会就认为指引内容复杂，施行有难度。运输署话，青沙管制区自从昨日清晨5点起实施易通行，运作至今大致顺利。署方話，由今日上晝6:30至到下晝5點，一共有41000幾架車通過青沙管制區，當中大約10%未有偵測到車輛貼。運輸署呼籲車主盡快完成安裝車輛貼， 開立易通行戶口和設定自動繳費方式。署方又說，昨日留意到個別駕駛人士可能未熟習易通行實施之後青沙管制區收費廣場的最新交通安排，間中出現車輛減速或者是誤入巴士專線的情況。署方同日已經樹立指示牌提醒駕駛人士，亦都已經要求專營巴士公司提醒車長留意新行車路線並且駛入巴士專線。一間口罩供應商公司董事和經理涉嫌銷售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口罩，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供應商被判罰款80,000元，董事被判囚6个月2星期，經理就被判監11个月。海關說，今次是商品說明調查科至今判罰最重的案件，按貨品數量去計算，就是歷來的第二大宗，刑罰充分反映罪行嚴重性，對不良營商商戶起到阻嚇作用。至於涉案的590万个口罩將會被充公。由廣東、澳門和香港合辦的2025年第15屆全運會，廣東省體育局已經同意在香港舉辦8个體育賽事和4至5个群眾賽事的建議，等緊國家體育總局審批。處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劉鎮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透露，特區政府正就單車、劍擊、高爾夫、帆船、手球、七人欖球、足球和沙灘排球這8个項目向國家體育總局申請承辦，因為有關的項目香港有優勢，有機會拿到獎牌，相信若果由本港承辦將可以激起市民的熱情。劉鎮又說，明白本港2009年舉辦東亞運有些地方要改善，例如宣傳工作，而今次政府已經成立宣傳推廣的協調小組和內地合作協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荔枝角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弥敦道有宗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因为突发事件，元朗安宁路介乎环洲路同埋元朗炮仗坊之间嘅全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嘅龙尾去到尖山隧道沙田出口同埋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另外，青沙管制区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在收费广场里面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大家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易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尽快申请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亚公角同埋马鞍山崇真中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白百何。同大卫、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职场妈妈唔易做，要 OT 要出差，就要帮个细路搵阿爷阿嫲，打电话俾呢、這个，打电话俾嗰、那个，几攰啊，几辛苦啊，一啲自由都冇。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剑击代表江文蔚在哥伦比亚举行的大奖赛夺得金牌，亦是今年他首项大赛冠军，在女子重剑排名升上世界第一。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申请登记做选民，或者选民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填妥指定表格，连埋住址证明，透过电邮、网上、邮寄或传真提交申请，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联络。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要求确认住址嘅信，记得回复。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尋日開始咧，青沙管制區就係實施二通行啦。咁啊，各位聽眾啊，有冇揸車經過青沙管制區，即係尖山、沙田嶺同埋大圍隧道咧？大家覺得二通行呢個嘅措施如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何巨業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傾緊嘅，請埋佢出嚟先。李耀培你好， 李耀培係， 兩位主持好， 係啦，李耀培啊，嗱，頭先咧我哋就新聞前咧我就問咗個問題嘅。就话即系而家，因为青山管制区嗰度咧就两段隧道嘅，好特殊嘅。咁咧就中间就以前收费亭啦，咁咧就喺前后咧收费亭前后其实都可以转线嘅。咁而家咧就似乎仲有个少少空间可以转嘅。其实你又觉得咁嘅安排理唔理想咧？其实系咪因为隧道里边转得噶嘛？咁出咗嚟嗰段空间，如果又转线，会唔会又喺行车安全上边即系冇咁好咧？ OK， 嗱，不停車收費咧，日後如果真係拆曬啲收費亭咧，就好簡單啦。即係咧，就好似以前喺收費亭之前一樣咧，咁你自己可以選定自己行車線嘅。咁但係而家因為有收費亭咧，一般嚟計嘅話咧，我都見到青沙隧道咧，暫時出咗隧道，譬如由沙田去。青衣嗰边咧，过咗呢个青沙隧道咧，其实佢都系唔准转线嘅，因为咧系三线出，咁调转啦，即系如果响呈祥道嗰边上或者响青衣嗰边过嚟咧，佢咧就话未到收费前咧就可以转线，但系到咗收费亭选定咗嗰个边个位置入呢个隧道不停车咧。佢就已經係有曬啲水馬咧，即係話咧三條隧道都係直入到去隧道裏面，咁咧就係、是、不准轉線。嗱，只係咧呢度咧就要留意嘅。咁譬如好似琴日或者今日都有機會咧一啲大型嘅車輛咧，因為佢可能咧都係明白靠住最左邊嘅行車線，即係三條嚟計啊，因為佢大車啊嘛，或者巴士靠住咧係左手邊嘅呢個行車線。佢過咗收費亭之後咧，左邊有個路口就俾巴士咧入去裏面咧，就做一個轉乘嘅。 係。 咁而咧，琴日好可能咧，嗰啲路牌唔係咁清晰。 嗯。 咁換個説話講，好多大型嘅車輛咧，跟住個巴士咧，入咗收費亭之後咧，喺左邊線，佢又跟埋個巴士咧，就入咗去呢一個轉乘嘅位置。 係。 咁所以，但係今日開始咧，處方嗰邊咧都做咗好多一啲標識或者一啲我哋叫做一啲size 嘅嘢啦，即係話一啲一啲我哋嘅路牌啲嘢啦。咁換句話講咧，今日已經少咗啦。嗱，正常嚟計嘅話咧，不停車收費咧，當然啦，現在係還有收費亭。咁大家我諗你哋去過都知嘅，呢個青沙嘅隧道咧，其實裏面係80公里。咁但係喺收費亭入咗收費亭之後咧，或者到收費亭之前咧，過往係得50公里。因為點解啊？要收費要停車啊，要找續啊，或者要排隊啊嘛。咁咧呢一度咧就會形成我正話講咧有機會會塞車啦，同埋有啲小嘅意外。咁呢度咧就希望處方嗰邊咧盡快日後有機會就拆咗啲收費亭佢啦。咁嗱，如果拆咗啲收費亭咧，好坦白啦， 你由平昌到即係話青衣嗰邊過嚟也好，由沙田嶺嗰邊過嚟都好啦，其實嗰啲全部都係70嘅。咁入到隧道呢就80嘅。咁換句話說講呢，我哋就可以用一個均速行車。第一減少咗收費亭嗰個闊窄位呢，就是、有啲唔係好成熟嘅佢要避。咁另外嘅話呢，由於冇咗收費亭呢，佢就可以提速啦，因為你隧道裏面都80公里㗎嘛，係咪？咁出面又唔需要排隊嗰樣嘢。咁我哋用返均速行車呢，第一可以增加嘅隧道嗰、那個即係話嘅流量啦，第二呢就減少咗呢即係碰撞嗰個意外嘅。 嗯，另外李耀培咧有關於即係使用易通行啦，咁理論上就可以唔停車繳費啦，咁就即係透過嗰個車輛貼啊，同埋相關嘅應用程式户口咧去到俾錢啦。咁但係咧，尋日都有啲傳媒報道就話，好似喺嗰個偵測個車輛貼啊，同埋信息個發放有啲嘅問題，即係譬如話有啲明明已經成功申請咗有曬户口啦，但係都收到即係信息話係未即係要補交啊咁。咁同埋咧就有啲人咧就收到几次嘅信息，你有冇收到啲会员啊或者其他车主嘅反应系咁样咧？ 啊，有嘅，我哋好多车，即系好多会员都同我哋有反应嘅。咁嗱，好明显啦，因为你申请嘅时间究竟系你用私人咧，定系用公司嚟申请啊？呢个系好唔同嘅。我讲咗用私人申请嘅话咧，你都系究竟系用 email 去接收你嗰个信息啊，定抑或系用 SMS 啊，或者用个 apps 去做咧咁啊？咁一般嚟計咧，琴日咧都出現咗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咧，不論係特別喺 email 嗰啲做一個接收嘅嘢咧，咁咧一過咗隧道咧，基本上就收到三個 email。第一個咧就係話你會用青沙呢個隧道開通咗啦。第二個咧就係話你係要交$8係 OK 咗或者唔 OK 嚇。好啦，再跟住咧。銀行咧就會 send 多個 message 俾你咧，即係話扣咗你$8啦，可能你 Visa 或者係其他嗰度。咁換個説話講咧，就係、是、我哋嗰啲會員都有講笑嘅，哇！我一日如果行幾次嘅話，我 email 爆曬棚咯。嗱，呢、這個我哋理解嘅。咁我哋同運輸處接觸咧，佢都話因為第一次咧，佢要即係 activate 咧，確認咗呢一個車輛貼咧係個功效係正常。咁咧，換句説話講咧，就會收多咗啲咁嘅信息。但係我哋都希望佢日後咧，即係話其實係咪一定係要收咗咁多嘅信息先至為之係標準咧咁啊？咁佢哋嘅回覆咧，亦都話佢基本上都可以自己咧，即係話刪除或者係即係話收呢啲咁嘅信息咧，即係可以係暫時關閉嘅咁啊。咁呢一個咧，我希望處方都做多啲係即係話方便咗我哋揸車嘅人啦。咁過咗隧道。梗系要俾钱啦，系嘛？但系真系嗰次俾唔到，我都要知道啦。咁呢一个咧，我理解嘅吓。咁而系有一啲会员系呢个收唔到信息，或者过咗之后咧，只系话俾佢听咧，即系话扣唔到嘅钱咧。大多数咧，佢哋嘅贴嗰个位置咧系啲问题，甚至如果私家车嚟计嘅话咧，好可能个大玻璃里边咧本身咧系有一啲防 UV 啊。或者甚至咧有一隻T 字頭嘅一啲電動車咧，基本上就唔貼得大玻璃嘅。咁換句説話講咧，好多一啲車主仲未知道咧，咁就變咗咧係造成收唔到。咁但係有一啲商用車嘅朋友亦都係啦，因為我哋私家車咧就用車輛貼嘅。咁一啲咧租車或者的士嘅朋友咧，佢就係用車總貼嘅。車總貼嘅意思咧，即係有幾個唔同嘅司機嘅位置啦。咁好可能亦都係貼嗰個位置咧，唔係話嗰個感應得咁好啊，咁而導致咧就係有咗一啲係即係一啲錯誤啊，或者係做唔到。不過呢度我都想提一提咧，如果係個人嗰啲咧係方便好多嘅。我大部分嘅會員個人咧都係成功同埋佢哋扣咗數嘅，但係公司嗰啲咧有啲問題啦。咁究竟係公司因為係銀行要批准咧，亦都係要易通行嘅公司。佢要批准呢個銀行去過數，咁換句説話講咧，有好多一啲係用公司申請嗰啲咧，佢哋過咗係收到信息，但係就過唔到數。咁呢啲咧都可能要請處方咧同銀行要盡快要聯絡翻。 OK， 好啊，咁時間關係，同李耀培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李業培咧就係香港汽車會嘅會長嚟噶。咁佢頭先都提到咧，有啲商用車咧，即係要用呢個車種貼嘅。咁、那個貼嘅方法咧，其實都要參考翻咧，就係運輸署嘅網頁啦。大家要留意翻個貼嘅方法咧，都要注意噶嚇。咁啊，想問下各位聽眾啦，如果真係都揸啲嘅商用車嘅，大家要去到申請呢個二通行車輛貼，或者經過青沙管制區，又有冇遭遇咩問題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嚇。接下来我们有位听众张先生在电话旁边。张先生你好。 主持啊，我想会长都要听听我的真实个案。 请讲请讲。 我呢就是礼拜日朝早来回行了一次青沙的入由这个九龙经青沙入沙田呢就是朝早9:15。咁係好正常嘅，好暢順嘅。咁亦都一過咗冇幾耐，我都見到手機彈咗個嗰、那個 Gmail 嗰個訊息嚟。咁我後屘停咗車之後睇翻，就係確定收咗$8啦。咁跟住我10:00去完沙田，我就遊翻青沙出翻九龍咧。咁亦都好暢順，我亦都以為冇問題，亦因為已經嘟咗一次係正常有短訊啊嘛。咁但係咧奇怪就係到下晝5:00啊，即係好多個鐘頭之後咧，咁我突然間諗起應該睇睇嗰個易通行個 app 睇下我嗰、那個記錄時間係點樣樣啦。咁嗰度就問題嚟啦，因為我係同一部車私家車個人登記嘅。咁當然個車嗰、那個標籤貼喺同一位置冇喐過啦，完全一模一樣。但係唔知點解我由沙田出九龍咧係10:00出啊嘛，因為佢有埋個 log 俾你睇到有個記錄啊嘛。但係佢就話我爭佢$8。咁我就即刻好奇怪啦，弊啦！咁原來佢有時會自動過數，因為我登記曬 Gmail、登記曬信用卡噶嘛，亦都收咗我入沙田嗰$8噶嘛。但係奇怪就係我由沙田出九龍咧，佢竟然冇收我錢，但係喺個 app 度就話我爭佢$8。咁我當然之後唔想爭政府錢啦，因為係用咗啦嘛。咁我咪即刻用翻手動咁樣用個信用卡去付款咯。咁就令我擔心就話，而家個流量咁低，都出現呢個情況。如果遲啲流量再大啲啦，多啲隧道都用易通行啦，我或者一日就出入好多條唔同嘅隧道都係易通行啦，咁變咗就會幾煩惱啦。就話你唔想爭錢，因為爭錢咧係會罰款噶嘛。 咁唔係你俾一次都唔使罰嘅。 唔係。俾得真係遲到會罰嘅，即係但係個 遲咗就罰， 遲咗就罰。但係你唔好太遲都唔使罰嘅。 遲但係個煩惱就話你變咗每次用完隧道，你又一定要睇翻個 app，又或者睇翻曬啲 email，真係幾煩惱。唔似得而家舊嘅系統鋪鋪清，我都八達通或者現金或者價易通咁樣。 明白。 好啊，似乎嗰个问题就系佢记录咗你行咗，但系咧可能过数出咗问题。 亦都证明咗就系话嗰个 sensor 系冇问题啊嘛，但系点解出入会有分别咧？呢个就难啦嘛。 OK， 好啊吓，多谢晒张先生嘅电话吓，咁讲咗佢寻日嘅一啲经历啦。咁啊，会唔会都同真系即系呢个计划刚刚推行啦，咁可能都有一啲嘅人士就系即系寻日先至去申请户口啊，或者系嗰、那个有一啲人系即系堆埋一齐，同一个时间去处理，即系会有啲关系咧。咁呢个都可能要请运输署咧去到再去处理相关嘅问题啦。咁都要去到提醒各位嘅驾驶人士啊。咁其实咧就大家咧需要系过呢啲嘅自动缴费嘅隧道咧，就当然需要有安装呢个嘅车辆贴啦。咁但系咧都唔好忘记咧，安装车辆贴之余咧，亦都要咧开通呢个易通行嘅户口噶。嗱，其实运输署寻日即系早前前啦，都發稿話咧，截至到5月3日咧，發出嘅車輛貼數目咧就超過68萬張，咁都佔咗全港領牌車輛85%噶啦。咁但係咧，只有當中70%左右咧嘅車輛先至開立咗易通行嘅户口啊。 係， 咁即係話都仲有好一部分嘅駕駛人士係未有呢個户口， 即係貼咗就未開户口。 係啦，貼咗未開户口都係唔能夠，即係 仲有一樣嘢，你唔係你開咗户口之後，仲要選擇繳費方式， 係 你係要個喺個系統裏邊要選擇嘅，有時係漏咗咧，又唔識自動啦。 係啊，咁所以咧就呢、這個都係運輸署咧要去到提醒大家嘅一個問題啦嚇。咁、啊、就話係安裝車輛貼之餘咧，亦都要咧開通呢個嘅易通行嘅户口啦，同埋設定咧自動繳費嘅方式嘅嚇。咁、啊 嗯、 好啦，跟住落嚟咧，亦都係講講一啲嘅商用車嘅情況啦。咁、啊、尤其是的士業界啊，嗱，因為的士咧屬於商用車嘅類別啦，咁就唔係得一個司機咧就揸曬嗰架的士噶嘛嚇，咁、嗯啊、可能係車主咧就係租俾唔同間嘅司機咧去到揸呢架的士啦，咁變咗咧就車主或者車行咧就可以安裝一個商用車司機卡嘅底座，咁由啲司機咧去買一張嘅商用車司機卡。咁啊，開工之前咧，就將自己張司機卡咧就放入個底座嗰度，咁就配合埋車輛貼咧，就可以做呢個嘅自動收費啦。咁但係咧，就收工嘅時候要攞翻張司機卡，留俾下一間司機咧，去到放置自己張卡啊。咁就有一個安排上面嘅一個問題喺度啦，即係個唔同喺度啦嚇。咁究竟啊嗱，尋日咧青沙管制區咧就推行咗易通行啦。有冇的士大佬都通過呢個嘅管制區呢？有冇發現有咩問題呢？呢、這個司機卡嘅操作啊，又有冇任何問題呢？我哋電話18723111繼續可以歡迎呢大家打電話嚟傾下㗎。電話旁邊請嚟一位的士業界嘅人士啦，有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嘅永遠會長吳坤成啊。吳坤成你好。 你好你好。 吳坤成你好。 你又有冇觀察到咩問題呢兩日？ 我哋直至到今日了解過呢，事實上好多司機過呢個所謂我哋叫做尖山隧道嚟計呢，咁、有部分司機因為佢嗰、那個我哋而家的士嚟講有一個叫車輛貼，一個叫做司機卡，咁但司機卡個接收方面呢，近來就呢兩日見到有好多就接收唔到啊，咁接收唔到，你聽到運輸署都講咗佢哋食有部分呢就接收唔到嘅，咁但問題個關鍵就收唔到裏面呢，就出現個問題就煩擾咗啲車主啦，係咪？因為通常如果佢過隧道呢，佢會即係、就是、會接收即係、就是、個車輛貼之外會接收到個司機卡，因為早間夜間通常換卡嘛，咁、如果接收唔到嘅時候，通常呢佢就短信會俾車主嘅，咁車主嗰張車輛貼呢就變咗個短信就有手機會響啦，係 咪？ 咁就唔知點解呢，就我哋都向運輸署同埋頭先同呢個易通行公司都反映咗，就點解啲司機嗰個所謂嗰個司機卡會接收唔到呢、有部分就因為接收唔到，引致到好多情況裏面就啲車主就收到短信，就比較比之前個情況個運作方面有少少唔係太理想。但總嚟睇嚟計呢，即係你話一般而家嘅營運方面嚟講呢，都暫時暢順嘅。咁、因為你 可唔可以問下有幾多呢啲個案啊？ 我哋接收到有幾十個個案嚟嘅都， 暫 時幾十個個案，我諗佔百分率都算係屬於係多嘅。咁佢哋都講緊就查察緊個情況，點解呢？究竟係咪因為佢哋即係廉個位置廉得唔好啊？咩原因令到佢哋唔接收唔到呢個功能啊？咁即係呢個易通行公司都話聽日會同我哋做 埋 溝通嘅、 明白。 咁亦都聽到唔同嘅會員都有呢個問題。 係啊，我想問下吳坤成啊，其實咧就早幾個月前我哋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啦。咁啊就話好多司機大佬咧就未曾攞啲卡啦。咁而家係咪基本上都攞曬嘅？以你所知， 攞就大部分我諗都九成幾 嘅攞曬啦，係 啊，九成幾攞曬啦。 係 咁，但係最主要的士同埋頭先所講私家車唔同，佢就除咗車輛貼之外，要綁一張叫司機卡就去身上啊嘛，咁早夜間開工，大家都擺張卡收工，攞咗啲卡，夜間就擺上去。咁如果你收唔到嗰程隧道嗰個短信，或者佢即係我哋叫接，即係扣唔到數咧，其實佢有個短信會俾翻個車主，呢就變咗就會事辦到啲車主。 明白， 係啦。 其實咧轉卡嗰個動作複唔複雜啊？使唔使要插咗卡之後又要操作嗰個所謂嗰個手機系統啊？有冇咁嘅需要嘅？以你所知？定话怎插落去就已经自动可以连接到噶？理论上， 怎插就得噶啦，因为嗰个卡座里边亦都有个天线啦。卡本身佢已经司机其实大部分都绑住一个户口，甚至乎或者绑咗个叫二维码可以去七十一增值嘅。 系， 咁其实就唔难嘅。系主要而家面对嘅问题就系点样会接收得唔到？即系佢本身嚟讲就成件事就令到啲车主同司个。个司机之间就变咗多咗处问题要处理啊嘛，呢个就繁琐啲， 明白？要解决个硬件问题啦，系啦，要检视一下，明白？系啊， 即系担唔担心？即系如果系未能够成功扣数嘅话咧，咁会引起譬如车主同司机之间嘅一啲争拗咧？ 我諗個問題就唔係呢度嘅，我諗最主要你知咧，而家暫時行尖山啦，我諗幾個月後之後可能行埋城隧啊、獅隧，咁最緊而家呢個尖山所行嗰、那個即係、就是、常用率咧比較低啲，咁其實而家試驗咧去找出嗰個問題不足嘅地方咧，希望相關嗰個隧道，即、就、係、是、我哋講二通行公司咧，盡量處理呢個問題。就另一件事咧，而家橫掂用嘅車唔係太多，過隧道個頻率都冇咁高，最快就睇下個問題邊度發生就處理好佢咯，係嘛？ 係啊，我嗱啊吳坤成啊，其實咧我自己我都係駕駛人士啦，咁其實我以前咧揸住一架叫做駕二通啦嚇，咁、就個嗰啲收費亭位置嚟噶嘛，咁咧我都會留意，咦係咪綠燈咁、啊、樣，即係我有冇感應到？咁、但係而家呢張卡呢、這個二通行咧就冇得你睇嘅。咁咧就即系个心理上，作为司机、职业司机咧，会唔会系好似唔安心咧？过 咗 之后，都唔知俾咗未，有冇俾即系啦？有冇呢个咁嘅担忧嘅咧？ 嗱，其实开头会有嘅，同埋个信心，同埋即系纯属问题里边，大家都未即系未试过。 系 咁，但系其实就仲比以前好啲嘅，因为即刻有手机里边有个短信。即系你过咗之后，司机其实佢本身咧亦都有短信通知嘅司机，你张卡今日一个。尖山隧道啦，咁呢一停车钱就八蚊，佢会弹出嚟嘅。 系， 咁啊司机就累积咗喺度，即系知道咧，佢本身行咗几多转，有晒记录嘅。因为佢有个曲系可以查喺翻里面内容嘅、其实比以前咧，即系等于用我哋叫做即系譬如用八达通嘅查数啊，甚至乎而家 AutoTo 嘅情况完全一样嘅。不过系问题用嗰方面嚟嘅，而家的士系比较多咗叫司机卡，系嘛？咁啊车主同司机分别就系一个车辆贴。同埋調翻轉個司機卡，咁我能夠處理好佢裏面個運作咧，能夠扣到司機卡就唔好煩擾到個車主咧。我講租車嘅司機嚟計咧，咁嘅情況就理作得比較好啲咯，係嘛？ 明白，好啊，多謝曬吳坤成啊嚇。 OK， 多謝你嚇。吳坤成咧就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嘅永遠會長嚟噶。咁始終即係究竟係咪有一啲技術問題喺度，令到啲司機卡冇辦法感應到去到繳付呢個隧道費咧？咁呢個都技術問題需要去處理啦。 啱嘅，要我哋趁呢個機會睇下找出不善嘅地方。 跟住落嚟有位聽眾吳先生喺度，吳先生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你好。系我依个嘢，运输署依个嘢系好噶，起码就塞少个车先啦，又唔使俾八达通，又唔使 auto pay， 每个月要俾钱噶嘛，系咪？佢依个系好噶，但系咧，我哋的士司机咧，我琴日收揸完特单咧，收工就唔记得攞翻张卡啦。 哦，咁点算啊？ 我你咁讲啦，你啱啱咁讲啦，唔记得攞卡，咁我听日又揸另外一架车行。嗰架车喎，咁我就冇卡啦。咁如果个客叫我咧，我唯有就俾翻钱嗰个车主咯，唯有系咁啦。就系、是、好、就系唔好就系呢度啦，呢个位置啊。 咁你知唔知你张卡系咪俾下间嘅司机攞住咗啊？定点样啊？ 系啊，下间咯、啊，下间个 WhatsApp 我话你漏咗啊。咁留咗都冇办法啦，都翻咗屋企瞓啦。 咁你 今朝揸完咁啊？揸到懵啊懵啊，咁唔記得攞翻張卡咪走咗啦。 要約佢交收喎，係嘛？ 係啊，咁我要下個，我要嚟緊個禮拜日我先揸翻嗰架車。 係， 哦， 一係咧我就去問個組監啊，你喺度交間嘅，咁我攞翻啦，唯有係咁。但我听日我就冇卡用噶啦。 係，但係你呢幾日就會唔方便啦，你冇張卡喺度。 係咯，係啊，我唯有就收咗工啊。睇下人哋走就我啫，就俾翻我咁咯、 啊。如果有一个提醒咧，你唔记得攞翻张卡走喎，咁啊几好啦。 系 一系咧，我就好似八达通咁啦，我就过完咧，我就即刻收翻埋啦。 系， 明白啊。 唯有系咁啦。 好啊， 一次我就收一次咁咯。 Okay.好多谢晒吴先生嘅电话吓，咁就呢、這个都会令到系即系司机啦，同埋车主之间都有啲嘅麻烦喺度。 都系啦，要习惯啦，大家一直记住啊，有啲小细节。 好啦，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